严重违反国际法，严重破坏中美关系，是拆中美两国友好的桥梁。针对美方的无理行径，中方必将作出必要反应，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汪文斌又说，中国驻美外交机构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都是公开透明，中方领事官员使用的是美方国务院批准的领事证件，强调是合法合规，质疑美方的说法完全是编造理由，对中方的指责不符合事实。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5.3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天晴酷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63点，升205点，总成交金额1,40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7蚊，升18蚊；阿里巴巴246.6，跌1.4；中芯国际27.7，升7毫。美团点评199蚊，升6.8；信达生物53.9，升1.45；港交所375.8，升14.6；瑞星科技59.85，升6.85；小米集团15.94，升3毫；中国平安84.75，跌2.5；斯摩尔国际38蚊，升7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858，瑞士法郎8.358，澳元5.543，加元5.795，新西兰元5.182，欧元8.9878。每百日元对港元7.2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37。港金现价报17,450蚊，升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36美元，卖出1,88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喺天马苑噶。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附近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就喺天马苑。咁较早前亚皆老街近住演报房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头先就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封路重开啊，咁仍然影响到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咁另外洗衣街咧一带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维园道落桥位车多，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东区走廊东隧出口中环、鲤鱼门道圣安当油塘、昂船洲大桥落斜青衣、长青隧道入口九龙和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5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越来越多不明源头的确诊，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是不是个病人入院都验呢？我想我们香港现在暂时没有这个检测的能力。但我有一样东西很肯定，如果香港每一位市民都戴好的口罩，做好手卫生，不去堂食，应该疫情是会控制到下来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有冇用过呢个手机程式开私家车坐啊？ 你用呢啲出租汽车服务前，要问清楚架车有冇运输处发出嘅出租汽车许可证。上车时亦要留意挡风玻璃有冇展示许可证。冇许可证嘅车本身已经违法，万一发生交通意外，第三者保险可能会冇效噶。 吓，咁冇保障？咁我要搞清楚架车有冇许可证先坐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欢迎收听7月23号的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刚才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了本港再新增多118宗新型冠状病毒的个案，其中7宗是输入性，即是说有111宗是本地的个案，可以说是再创新高。与此同时，其实政府近期都是推出了多项的一些防疫的措施，包括今日生效的就有这个的室内公众地方和一些的巴士一些的公共交通的总站啊、转乘处等等呢，是需要一直佩戴住口罩的。那室内公众地方的意思呢，就是范围呢就包括是超级市场啦、商场啦、街市啦，以及是大厦大堂等等这些的室内公众地方的。那以及呢就是一些的有盖巴士总站啊、转乘处等等呢，这些地方呢大家都需要一直佩戴口罩啦。今日咧就第一日生效，唔知各位听众观察到今日呢个嘅措施成效系点咧吓？大家有冇真系乖乖乖地去戴足口罩咧？又或者执法情况又系点样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与此同时咧，见到嗰个个案数字咧系上升得好快啦。其实咧，政府早前咧系就住一啲嘅高危嘅地区同埋高危嘅职业类别咧，就系扩大检测，就让佢哋咧就系去到嚟到。去做一些检测，去到即譬如为一些高危的职业，例如是食肆的员工、物业管理的员工、的士司机，以及是食肆的同埋是一些院舍的员工等等，就是要求他们就是自愿去到做一些检测的。所以其实连日来都是找到不同的一些个案，是在这个的自愿检测计划的扩大去到找到出来的。包括在慈云山再找到不同食肆的群组，以及是一些的士司机、院舍的员工，都是因此这个途径去到找到出来的。 咁但係呢就好多人都担心啦，其实而家个病毒个发展已经扩散去到好多嘅社区。咁嗰个职业嘅一个嘅类别呢亦都唔单止係头先讲嗰四类做緊扩大检测嘅类别啦。咁可能呢係好多嘅唔同嘅行业已经出现咗一啲嘅确诊嘅群组啦。咁而家政府去到为一啲嘅高危嘅社区或者係职业去做检测，其实系咪足够呢？於是呢有啲人呢就建议啊，不如呢就做一个嘅全民检测啦。咁但係以现时香港所拥有嘅一啲检测量呢，咁好似就未能够即係有效咁做到全民检测喎。咁又或者係需要乜嘢嘅人去帮手，边个去做呢个嘅全民检测咁大嘅一个量呢？咁当中又有冇成本效益呢？咁唔知各位听众又赞唔赞成所谓全民检测嘅呢个建议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起倾下。仲有一个问题啦，就係呢个嘅医疗资源啦。因为随住留院嘅病人呢係增加啦。咁今日医管局都公布呢佢哋嘅负压病床啊、病房嘅使用率呢都超过咗70%，相当一个警戒嘅一个水平啦。咁好啦，如果而家呢就係一啲嘅医院呢都开緊一啲嘅二线病房啦，去接收一啲可能比较稳定啲嘅病人啦。仲有冇其他方法去接收一啲嘅病人呢？咁今日呢就医管局亦都宣布呢，就係话係将会使用呢就係鲤鱼门公园度假村，为一啲嘅稳定啲嘅病人呢就係去到做一啲嘅隔离治疗㗎。咁大家又点样睇而家公共医疗资源紧绝嘅问题呢？欢迎都大家都打嚟1872311一起倾下。转头返嚟呢就再同大家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7月23日朝早11点，柴湾鲤鱼门公园度假村听日开始用作社区隔离设施，接收50岁以下有独立自理能力、病情稳定嘅新型肺炎患者。天水围医院副行政总监李立业： 咁点解会拣我度？因为我度本身咧系有好多间嘅独立屋啦，亦都有超过200间系一个 site， 另外一个 site 亦都系有100几间嘅。佢有独立嘅浴室，有洗手间。而另外佢亦都相对系远离民居，咁呢个地点上亦都系比较理想，系因为佢系邻近呢个东区医院嘅。 下午3点，医学会关注近日供应俾私家医生嘅样本樽出现短缺，市民自行采集样本难度增加。医学会会长蔡健： 原本嗰个可能三黄唾液嘅樽，个樽口系比较阔啲嘅，咁但系咧缺乏货源嘅原因啦，我相信。咁你而家就提供呢個咁嘅細樽，樽口好似個2毫子咁大個嘅，咁叫啲老花嘅公公婆婆攞口水落去驗咧，即一定係會攞到周圍都係，旁邊一定污染嘅。防疫中心亦都講明啦，如果個樽面嗰度濕咗咧，佢哋唔會幫佢處理嘅，係製造一個困難俾老人家。 政府宣布公務員特別上班安排延長1星期至8月2日。4点半。本港新增1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1宗是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再繼續傾咧呢個疫情嘅發展啦。頭先就講到咧，就係口罩令嘅實施啦，以及係呢個嘅係咪贊成全民檢測咧，以至到咧公立醫院嘅資源咧係緊絕嘅問題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噶。咁有啲人咧就提議話啊，不如做多啲嘅檢測，再擴大啦，即係唔好淨係等呢個政府嘅揾出一啲四類嘅高危人士啦。有啲人咧就建议做一个嘅全民检测，大家又赞唔赞成咧？电话旁边就请嚟咧就系其中一位赞成或者提出啦吓呢个全民检测嘅人士，就系咧香港生物科技协会主席于常海喺度啊。于常海你好， 系你好，你好，陆生， 系我见你都喺一啲嘅传媒访问里面咧就提出全民检测呢个嘅建议嘅，可唔可以讲下你嘅理据？ 其實咧，全民檢測嘅建議咧，並唔係我自己一個人提出嘅。其實科學界嚟講咧，依個係一個好正常嘅嘢嚟嘅。咁咧，其實我哋諗諗啦，而家嘅情況咧，去到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其實咧，你話邊個係高危啊？ 其實個個都是高危，係咪？特別是住在九龍東 的市民啦。咁我哋做科學家，因為我自己都是一個科學家嚟嘅。咁咧，我哋科學家就不嬲都係咁諗法嘅。呢次嘅疫情咧，其實咧並唔係一個醫學上嘅事件嚟嘅，係喺都係個科學界要參與嘅事情啊。因為呢個從來都未有預見過嘅嘢，所以喺整個事情入邊咧，除咗醫生佢哋要睇已經病咗嘅人之外咧，咁咧科學家其實諗下要做乜嘢先至可以係中斷咗呢個咁嘅疫情或者緩慢呢個疫情嘅。咁喺我哋科學界咧，不嬲都知道咧啊，其實咧全民檢測咧係最主動性嘅一個方法，唔係等嗰啲人病咗之後咧一個個咁去檢測嘅，咁係好被動嘅。咁啊，第二日全民檢測咗之後咧，我哋由零開始，咁咧就會比主動啲咁多啦。咁其實咧，呢個並唔係我哋發明嘅，其實咧就係喺業界入邊咧都好知道，假如啊，我知道嗰個人係有病嘅話咧，我係一定唔會用一種叫混，我哋話用混合嘅樣本嚟做嘅。咁咧就係我哋咧就會一個個咁檢測啦。但係有時我成班人入邊有好少數嘅人咧，係即係話全民檢測嘅時候咧，好多人啦。但係咧入邊好少人咧係可能係帶菌者或者係無症狀嘅人嘅時候咧，咁因為呢啲人咧，佢無症狀咧，佢唔會走去醫院嘅，醫院就捉唔到佢嘅。咁唯一一個方法咧，就係用全民檢測嚟做。但係全民檢測個量咧係好大好大嘅。咁咧嗰陣時咧，我哋就應該諗起嘅話咧，但因為大部分人係冇嘅，所以我十個人變成一個樣本嘅時候，我檢測一下，咁就話有與冇，我就呢十個人都知道啦。咁啦，呢十個人咧，其實咧大部分都冇嘅。咁我現場到一千人啊，嗱，好唔好？一千人入邊可能有一個兩個，但我每分十個人嚟檢測嘅時候咧，我可能有一個樣本咧係陽性嘅。咁咧，然後咧，我就可以幫呢十個人揾翻嚟再驗一驗咧，我就可以幫嗰個帶菌者或者係冇症狀嘅人咧揾咗出嚟。咁即係話一千人入邊，我可能做一百個測試嘅 ，OK？ 咁但係一百個測試入邊咧，我咧已經可以揾到一千入邊有邊個係陽性咯。咁樣第一件事情咧，你會係快速咗做呢件事情。第二樣嘢咧，嗰、那個成本咧都減低咗嘅。最低限度減低10% 啦，唔係十倍啦，咁樣 嗱，而家咧香港嘅做到檢測嘅機構咧，就包括係政府啦、衛生署啦、公立醫院啦、係一啲嘅私家醫院啦，以至係私營嘅一啲化驗所啦等等。咁但係咧呢啲加加埋埋咧，嗰個檢測量咧都係有限嘅。咁而家都仲出現咗一個非常超負荷嘅情況，更加出現咗一啲嘅政府化驗所咧就係出錯嘅一啲問題添。咁嚟緊你要做全民檢測，其實需要啲乜嘢機構去到加入去到幫手咧？ 嗱，其實咧，我哋個戰略嚟講，而家係非常時期啦，係咪？咁即係話你打一場仗，雖然我哋冇炸彈啦，冇剩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咧，依個病毒咧就係我哋全民嘅一個公敵嚟嘅，我哋係一齊去打依個仗。假如我哋假如咁樣諗法啦，政府係正規軍，咁啊正規軍去打依場仗啦，咁啊但係我哋打唔贏嘅時候，或者佢哋已經 overload 咗嘅時候咧，即係做唔切嗰啲嘢嘅時候咧，佢哋而家已經做到一個四步，就係十分之好嘅，就係開始用僱傭兵啦。咁啊，雇佣兵咁就好多啲檢測機構啊，佢哋咧都已參與啦。咁呢個係一個地步咧，就去到佢哋冇辦法係靠佢哋嘅正規軍打贏嘅時候咧，雇佣兵自然會入去。雇佣兵之外咧，其實咧，當一個時候就會有民兵。OK， 民兵都要參與。 不如講下即係呢啲雇佣兵同埋民兵係指緊邊啲機構啊？ 嗱，咁咧，雇佣兵咧，而家有好多啲都係我哋嗰啲已經係批准咗嗰啲檢測公司啦，或者檢測機構啦。咁但係仲有好多科技公司咧，佢哋都可以做嗰個病毒測試嘅，因為咧好多科技公司咧都係專研究咧個病毒同埋測試嘅嘢嘅。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最大嗰個地方咧，就係其實我哋嘅學校。我哋嘅大學咧，全世界出曬名嘅，而且佢入面做生物科技嘅、生物科學嘅，好多大部分咧都係檢測基因嘅。 OK， 咁佢哋嘅機器咧，好話唔好聽，佢哋嘅儀器咧要比任何一個地方咧都要先進。而佢哋嘅學生或者佢哋嘅研究生或者教授咧係世界水平啊，係呢方面嘅專家。假如我哋佢哋能夠幫起手嚟，然後咧咁樣做法嘅話咧，我哋全民檢測係應該有希望嘅。 OK， 但係都想問翻會唔會即係牽涉一啲？要內地機構幫手的情況， 其實很簡單的時候，一次我們要搞清楚就香港有多少實力和有多少民兵的時候，我們自己可以做好的時候，那為什麼要求助於內地呢？ 哦，即你覺得現在香港的機構，本地機構已經可以做得完全民檢測的目標了？ 若是是 10個 sample 10個樣本變成一個測試的話，我們覺得呢，我們都計過條數，若是這樣做法的話，三個禮拜都應該可以做完了。 Okay. 但當然我們需要政府的支持， 不如都請你計下數啊！剛才你都講話計數啦，即係你話要三個禮拜做到全民檢測，咁其實牽涉幾多機構，或者係即係每日個量會係幾多咧？ 所以我哋而家咧都係正在咧係接觸緊啲學校啊，同埋啲教授啊，咁我哋睇睇有幾多部機。其實有時我哋知道有幾多部機咧，同埋有幾多教授同埋佢哋嘅學生參與嘅時候，我哋可以計到條數嘅。但我哋依個諗法咧，都係上個禮拜初兩個上個禮拜尾先要決定嘅啫。咁所以我哋而家咧係好多教授，我哋好多教授咧，同埋啲科技人咧，人員咧，喺星期一已經開過一次好大嘅會議，咁咧，然後咧，而家係計緊數嘅。OK， 嚇，咁又問一下呢個嘅，即係你頭先都提到呢、這個混和混合嘅檢測嘅問題啦，即係話講緊將十個樣本擺埋同一個去到驗，驗出有陽性啦，先至咧就再分開十個咧逐個驗咁嘅情況。咁有啲人都擔心咧，就係譬如話某一個人係患者啦。但是呢，佢个病毒量可能係比较少㗎喎。咁当如果十个样本混埋一齐嘅时候，会唔会影响到个检测嘅准确度㗎？ 唔会㗎，因为呢係会有少少 dilution 嘅，即係话就稀释咗嘅。咁但係我哋喺科学界呢就已经做晒㗎啦，即係已经係科学界都试过，我哋去混合30个人呢，我哋都仲可以睇到㗎。咁啊，呢個樣本嘅即係混合測試咧，其實咧唔係淨係我哋科學界知道嘅。而家就算美國咧，美國而家 FDA 咧，有時啲新嘅產品咧係申請佢哋嘅個叫做EUA 啊，即係即係綠色通道咧，佢哋都要證實咧佢哋嗰個樣本咧，即係話佢哋嗰個測試咧係可以使用喺混合樣本嗰度，因為最終目的咧就係話，假如人數越嚟越多嘅話咧，你話。或者是一些普通市民的，咁其實咧混合樣本係一個解決嘅問題， 白 膠問題嘅嘢噶。 都記得咧，就喺記者會上面都有人問到咧，衞生防護中心嘅張竹君啦，究竟呢個嘅混合樣本嘅檢測方法咧，係咪真係可以慳到好多嘅材料同埋人手啦？咁佢個回答咧就係、是、材料係慳到嘅。但人手咧好似慳唔到喎，你同唔同意呢個理解啊？ 咁你人手都係咁多做啦，但係咧你話一個樣本可以檢測十個人啦，咁你係咪可以做到更多嘅嘢？但係咧我可以講咧，張竹君咧講啲係啱嘅，因為咧我哋成日覺得咧醫院咧係唔應該用混合樣本嘅，因為咧醫院見到嘅病人咧大部分咧即係嗰個機會係有病嘅人好多，你混合佢真係冇乜用。嗰、那個混合樣本嗰個諗法咧係其實咧係俾一啲即係全民檢測，即大部分嘅人咧都係冇呢個病徵嘅，有病徵嘅人，我哋就應該咧立刻去醫院啦。咁管理喺醫院嗰度幫呢啲人聚埋一齊，然後咧再用混合樣本嚟做嘅話，咁咪更加亂。所以咧，其實咧，醫生啊、醫院咧，我哋係冇人會話係你哋要混合樣本嚟做喎。咁其實得不償失嘅。其實咧，呢個混合樣本嘅諗法咧，係只係適用於咧全民檢測嘅啫。 OK 嚇、亦都有啲人關注到咧，呢個嘅全民檢測嘅一個成效啊，因為香港咧即係仲未有呢、這個叫做嚴厲嘅一啲封城嘅措施啦，咁變咗一個人口流動係好大嘅。咁你如果需要花三個禮拜去到做一個全民檢測嘅時候，可能某啲人士第一個禮拜做完檢測之後，佢又翻返去社區，仍然都有一啲時間咧係一個嘅社區感染嘅風險。咁所以係咪真係需要去到全民檢測？始終有一個時間嘅落差係咪？ 依個咧就要大家去諗諗啦。即係你睇下今日最咁緊張嘅時候，我今日都係睇報紙知道嘅啫。咁啊，點解有咁多人咧去排隊啊，去要檢測咧？原因其實咧，檢測一樣嘢只係即係實時知道，我冇依個咁嘅感染。咁咧又做咗全民檢測，最得閒就我唔會同台食飯啦，睇住對面嗰個人，哇！佢係咪㗎？即係風聲鶴唳咁樣，草木皆兵，係我哋而家疫情入面咧，係我哋嘅每一個市民嘅負擔嚟嘅，心理負擔嚟嘅。 OK， 咁做咗全民檢測嘅時候，過多之後我從零開始，咁其實咧係一種舒緩整個社會嗰種緊張嘅氣氛，咁咧然後咧亦可以咧從零開始過。 OK， 咁呢個咧好緊張噶，因為點解我今日都有好多朋友嚟問，喂，我可唔可以嚟檢測下咁樣咁樣？咁個個都想知道下嘅。 嚇，咁都好多人關心咧嗰個成本嘅問題啊，即係究竟呢個全民檢測成本要幾多咧？市民使唔使自己去俾錢噶？ 唔係，我哋真係咁想，我哋真係咁講，因為我哋而家咧根本就唔應該咧增加政府個負擔，因為佢哋已經做得好辛苦啦。OK， 咁但係咧，我哋希望咧係自負盈虧啦。啊，咁但係政府可以資助，當然最好啦。咁咧，但係咧，有啲人咧，佢真係冇辦法俾到錢嘅話咧，我相信啊，社會有好多人士啊，或者我哋用眾籌嘅方法啦，係可以幫佢哋 cover 嘅。啊，譬如一家住喺劏房嘅，咁一家細路咁多咁樣，我哋係應該係要資助佢哋嘅。我覺得香港人做呢啲嘢咧，係絕對冇問題嘅。 咁如果係自負盈虧嘅話，你估個成本價大概幾多？ 我哋而家仲喺度計緊，但係咧一樣嘢，即係你咁諗法啦。有時我哋香港喺出面收1000蚊一個人嘅時候，但係我咧變1000蚊做一個 test 嘅時候咧，我又變成一個 test 可以做十個人嘅話咧，就已經減咗變成十即係十分之一啦，一個 test 即係可以做完成咗十個人嘅檢查啦。啊，咁即係話即係而家一個出面俾嘅價錢。我哋可以做十個人，但而家嘅價錢係做一個人。咁、 okay. 你可以諗下將來嘅係有成效嘅，有好多人自己都可以俾得起嘅。 OK，、好啊，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先啊，多謝你。 好，係 剛才訪問嘅就係香港生物科技協會主席於常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的新型肺炎单日个案再破纪录，单日新增118宗确诊个案，其中111宗属于本地个案，同样创新高。有7宗个案由外地输入，部分食肆群组继续扩大。旺角雅兰中心稻香庆回归群组再多两人确诊，亦都有两名食客帮衬稻香酒家之后感染。慈云山一带再有食肆食客同工作人员感染，亦都有的士司机透过自愿检测之后确诊。稻香集团在社交专页表示，全线分店由星期日起暂时全日停业10日。直到下個月5日恢復正常營運。稻香說，有關決定是因應疫情變化，以保障顧客和員工的安全。前行政會議成員張振遠被控在擔任商品交易所董事會主席期間，串謀下屬隱瞞證監會和財務公司，被裁定一項串謀詐騙和一項欺詐罪成，在區域法院判監4年，不得出任公司董事5年。警方說歡迎法庭的裁決，判刑反映了案件的嚴重程度，亦都起到阻嚇作用。商業罪案調查科俄騙組總督察馮培基在離開法庭的時候說，由於案件牽涉大量文件以及很多不同的資金流向和虛假文件，增加了調查的複雜性和難度，令警方要花長時間分析和搜集證據，最終成功將兩名被告起訴和定罪。英國允許有資格申請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的港人，出年1月起申請居留和入籍安排。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說，英方不顧中方的嚴正交涉，執意在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問題上搞政治操弄，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他又說，由於英方違背承諾在先，中方將會考慮不承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並且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天晴酷熱，明早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 展望周末期间持续天晴酷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慢线嘅坏车咧，仲未拖走，咁而家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就系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即系过咗思瑞少少咧，慢线嘅坏车又仲未拖走噶，而家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华景苑。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温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黄大仙嘅凤德道，因为爆水管，凤德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黄大仙消防局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长青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喺度傾緊嘅咧，就係關於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啦，同埋一啲嘅檢測工作嘅。嗱，剛才咧就係都公布本港新增係118宗確診嘅個案，其中咧111宗係本地個案，係再創新高啦。咁至於我哋嘅檢測工作又點咧？檢測量係點咧？其實特首林鄭月娥咧喺上個禮拜曾經講過話咧，係希望下個月開始啊，就有能力咧做到8000個嘅檢測樣本。亦都系就系引入一啲嘅私人机构咧，去提供一啲嘅检测服务噶。咁而咧，而家政府亦都系认可咗咧，系15间嘅检测机构咧，就做一啲嘅私营嘅检测服务。咁有啲传媒估计咧，咁就每日嘅检测量可以达到几千至到10000个样本左右啦。咁但系头先咧，就有人士就系提出啊，不如做一个嘅全民检测，咁尽快咧就揾晒啲隐形患者出嚟，去切断个传播链啦。咁但系当中涉及嘅系点样嘅成本咧？又或者系嗰个成效又系点样咧？大家呢段期间可能都好多嘅担心啦，可能都会自己去走去揾一啲嘅私营嘅化验啦。咁但系咧，就如果全民检测嘅话，大家又赞唔赞成咧？吓，电话18723111，电话屏旁边咧就有听众黄先生喺度啊。黄生， 主持人你好， 你好，请讲啊。 我比较紧张，所以我会慢慢讲，唔好意思吓。 请讲慢慢。 咁首先，头先我觉得头先个机构位先生咧，我绝对唔系侮辱佢成分，只不过既然派啲密兵咁多咁咩雇佣兵嘅时候，其实而家政府根本系掹得人手好劲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嗰啲雇佣兵啊乜嘢兵都好，不如自愿去参加帮政府手去 做一啲分流嘅工作啊，或者点样发现就仲实际。咁至于你话全民检测嗰样嘢，咁我觉得因为本身政府配合唔到嗰个全民嗰个禁足令嗰样嘢，咁其实头先主持人你都讲咗，当你检测完之后，其实嗰人系有定冇都已经行咗出街啦，根本就呢样嘢系徒劳无功，系完全白费。咁我觉得喺当前喺而家面前我哋要做嘅根本係不停地使咗好多好多好多錢出去，其實肉赤嘅唔係錢，肉赤嘅就係話我哋使錢而徒勞無功。我覺得就係話政府應該係有一個全套嘅計劃，譬如話真係認認真真考慮下禁足令，而當你實施嘅時候，其實首先你就要配合到好多物流啊、物資啊，究竟全民係咪已經準備曬？可以在家裡分配到多少物資，怎樣的東西來到慢慢慢慢安排，這樣才是實際咯。因為全民檢測那件事當然對每一個人感覺好像很安全，但其實國家是不是可以做到不會周圍走，檢測完之後其實不會嘛，所以我們真的要面對現實，做一個很實際的動作會更好。政府根本現在是應該考慮安排分流物資啊，諸如此類，安排到每一個家庭係細緻啲，認真去考慮，我哋先可以徹徹底底打到呢一場仗咯，唔會咁大緊張。 好，唔該曬黃先生啦。咁不過即係提到話係咪要實施禁足令的話咧，咁可能要睇睇而家個香港嘅疫情又係咪去到嚴重到呢個程度咧？因為都要考慮到禁足令咧，就可能會影響好多人嘅經濟活動啊，嚇，即係可能你冇咗冇曬啲生計啦，又或者啲商鋪開唔到啦，香港又係咪承受到咧？又或者而家疫情情系咪嚟到呢度咧？都要大家去思考一下。好，跟住有阿周先生喺电话旁边。 系你好， 你好，请讲。 系，我觉得咧系唔可行嘅全民检测。 点解咧？ 第一就系劳民伤财啦。咁佢要七百几万人要去做呢个测试，要交呢啲樽去派啲樽俾佢去化验。啊，咁啊对市民啊都好大影响嘅。有啲可能咧，因为做呢啲咁嘅檢測嘅時候咧，多人一齊咧就反而感染咗。第二咧，醫護人員咧已經係好忙碌噶啦，咁再加埋呢啲咁個新加嘅工作量嘅話咧，係會更加差啊，令到百上加斤。跟住第三就係、基本上咧，佢今日檢測完之後係冇感染嘅話，難保佢一個禮拜之後又感染翻。咁、你需要三个礼拜至能够做晒全港七百万人去检测嘅话，基本上系冇可能系清楚知道全港嘅情况系点样咯。 OK， 好啊，多谢晒周先生嘅意见啦。咁都佢头先嗰个嘅理据都系认为，即系希望可以快啲做晒一个全民嘅检测，去到揾晒即系所有嘅隐形患者出嚟。咁事实上咧，而家都好多市民咧去紧一啲嘅私家医院啦，或者私营嘅一啲化验所咧，去揾一啲嘅自己嘅检测嘅工作噶。咁希望咧就系可以安心啦，因为可能好多嘅一啲嘅市民，可能喺一啲嘅高危嘅社区啊。又或者佢嘅工作环境可能有一啲嘅确诊情况咧，都可能咧对呢啲嘅化验工作咧好有需求，咁大家又点睇咧？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咁另一边厢咧，其实都睇翻咧公立医院嗰个嘅资源咧，系因应住个疫情嘅发展咧，都系出现咗紧绌。头先引述咗啦，咁啊医管局讲到话而家嘅负压病床病房嘅使用率咧，都超过咗七成啦，已经去到一个警戒嘅水平啦。咁啊除咗就话开一啲嘅二线病床之外啊，咁仲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去安置新冠肺炎嘅啲患者咧？咁今日咧，医管局就系宣布咧，就系话鲤鱼门公园度假村听日开始咧就会用做一啲嘅社区隔离设施，去到接收咧病情咧比较稳定嘅新型冠状病毒嘅患者啊。咁究竟详细系点样咧？不如都请嚟咧就系医管局嘅一位人士啦，就系天水围医院嘅副行政总监李立业。李立业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鲤鱼门公园度假村嘅作用系点，又或者个规模系点样嘅咧？ 哦，系就鲤鱼门度假村咧，其实佢喺之前佢作为一个嘅 quarantine camp 嘅时候咧，其实都已经建咗好多唔同嘅独立屋嘅，佢主要分做两个部分啦，我哋叫佢西 A 西 B， 夹埋就大概有350个单位嘅。咁啊，基於咁樣同埋佢個地點同埋鄰近個東區醫院，咁我哋咧之前都一路就預備咗嗰度作為我哋一個嘅二線嘅社區隔離中心咁樣嘅。嗱，咁其實佢會收啲咩病症，同我哋嘅二線病房咧相類似嘅，喺醫學上相類似。 但是在個病人的狀況上，我們就會多兩個條件，第一就是他小過50歲，第二就是他有一個獨立的自理能力的，那他就會轉落去我那裡，那然後我們在我那裡就會一路去處理佢啦，監察佢啦，有任何嘅需要去治療佢啦。咁跟住我哋就每日都會同佢驗個心喉唾液。咁如果我哋發覺咧隔24小時嘅兩個心喉唾液都係陰性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出院啦。咁佢就正式就唔需要隔離咯。咁呢個其實個情況，你可以話係一個社區嘅二線隔離嘅病房咧。 OK， 咁你哋预喺鲤鱼门度假村嘅医护人手又系点噶？ 人手上咧，就我哋而家就会需要医生、护士，当然都仲有其他支援人员啊、文职嘅人员啦、啊。咁我谂讲翻医生同埋护士，医生我哋现时咧就会有六位医生，咁我嚟紧应该会有七位嘅。咁另外护士咧，我哋而家会先系23位，咁跟住我哋会有42位。咁整體我哋嘅兩邊嘅人數咁樣42個護士加埋7個醫生呢，我哋都預計咗可以去睇到呢個成個鯉魚門度假村兩個西總共即係350個病人左右嘅。 嗯，咁其實呢個嘅鯉魚門度假村嘅即係社區隔離嘅設施啦，其實佢哋啲病人呢得到嘅醫療嘅服務啊、援助啊，咁其實係比起醫院嘅病房嚟講有冇唔同啊？ 其實一定會有啲唔同嘅。首先第一呢，佢嚟到嘅時候佢哋嘅巡訪呢都會係視像形式啦。另外嚟講，大部分嘅藥物呢我哋都係希望病人自己去服用嘅。另外就當然我哋都冇 X 光啊或者抽血呢啲服務係會有分別。所以亦都點解喺個入院嗰方面我哋係會需要有個篩選，係一啲比較穩定嘅病人先可以入去囉。 系，咁但系呢度因为头先都讲话系，譬如视像去睇系睇症啊，咁样有冇一啲风险啊？即系譬如嗰个病人嗰个情况系转严重嘅，又或者系会唔会因为个服务唔同咗，咁所以其实个病人嘅情况冇好似喺医院里面系做得咁好咧？ 哦，其实唔使担心嘅。嗱，头先我净系话个视像个巡访啦，咁可能系每日我哋大概15分钟左右，但其实我哋都有唔同嘅接触点噶，包括朝头早我哋需要收个心喉唾液嘅样本啦，另外我哋亦都每日都要送餐俾佢嘅，咁样喺呢几方面咧，我哋都系会喺呢个时候可以咧监察到个病人。咁另外如果病人有任何问题，我哋除咗医护人员嘅团队会即刻会系全副武装上去见佢哋之外咧。另外我哋亦都係安西呢係有一個嘅fire service department 嘅 post 喺度嘅，咁有任何問題呢我哋都即刻可以車佢去鄰近嘅醫院，即係東區醫院嘅急症室嗰度處理，呢、這個我哋都協調咗㗎喇。 系，咁其实你哋就话会揾一啲即系稳定啲啦，又或者系年纪轻啲啊，吓冇乜症状嘅一啲病人过去鲤鱼门啦。咁但系病人有冇得拒绝噶？ 嗱，病人任何情况，佢哋都系有权系去拒绝嘅。但系就即系我相信，我哋如果呢一啲嘅病人咧，佢一定好乐意系去我度嘅，因为喺医院嘅环境。都是比較門同局促啦，咁樣其實佢去到我度嚟計咧，我始終都覺得佢個感覺係會好啲嘅。 嗯，你頭先話呢個鯉魚門度假村就有係咪350個單位係咪啊？ 係啦，係啦。 嚇，咁有冇話一個單位住幾多病人咧？ 嗱，其實我哋個設計上咧，就係每個單位都係住一個人嘅，但係喺一啲比較特別嘅情況，例如我哋遇到。如果佢係父子啦，又或者係母子啦，咁樣佢哋有家人嘅一個 family 形式咧，我哋都可以幫到嘅。 嗯，咁而家就都見到啦，每日確診嘅數字都係即係三位數字啦嚇。咁其實都有啲人都擔心咧，其實嚟緊會唔會好快咧，就係又會用曬咧？因為即係鯉魚門頭先都講緊300幾個啫，咁變咗可能。又好几日咧，就会又会爆满，又要再去谂下下一个嘅做法咯，系嘛？ 嗯，系啊，嗱，首先我都呢度即系想即系正面啲去睇电视啦。嗱，第一就我哋各样嘅防疫措施啊，市民我相信而家都应该都系比较谨慎嘅。另外，咁而家我哋开咗鲤鱼门，就多咗呢度300几个床位啦。 咁其實咧，你都要明白佢入院其實都會有流轉嘅。我哋就唔能夠話諗啊，每日100證300，咪幾日就冇咯。咁其實我哋有個流轉，我哋都相信應該起到一個好大嘅 buffer 嘅作用嘅。咁但係我呢度亦都再去重申啦，醫管局其實除咗係呢個鯉魚門，我哋當然都會有其他嘅方案咧，一路喺度積極預備同埋探討緊嘅。咁包括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實下方我哋喺之前都做過檢測中心，而嚟緊我哋亦都會考慮喺其他用途作為呢啲嘅社區嘅設施嘅。 嗯，咁講唔講到咧？就係亞博館而家個籌備工作係去到咩進度啊？ 其實我哋個籌備工作我自己就冇好直接參與，所以我未必好答到。不過如果好似今朝我都有講過，我哋亞博嘅一個形式咧，就會同呢個嘅鯉魚門唔同嘅。鯉魚門就會係院後嘅，即係話我哋會將一啲穩定嘅病人轉落去，係一個 step down。但係如果鯉魚門嘅形式咧，我哋希望佢能夠係院前嘅，即係話我哋會將一啲穩定，亦都係即係可能佢冇乜症狀或者甚至係冇症狀嘅病人，佢確診咗咧，就直接喺嗰度處理嘅。 OK， 好啊，唔該曬你，多謝你嚇，李立業。 好，唔該曬， 多謝嚇。咁剛才接受訪問嘅咧就係天水圍醫院副行政總監李立業噶。咁如果各位聽眾對於頭先講嘅話題，包括就係係咪應該全民檢測咧，又或者係而家公立醫院嗰個嘅承受能力啦，以至到而家嘅疫情發展啊，同埋今日生效嘅室內公眾地方口罩令等等咧，有任何意見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咧，话你冇心肝啊你，或者你冇心装载嘅你，咁咧，我哋英文可以点样讲？呢个系一句比较老式啲嘅打情骂俏嘅说话。萧叔叔自己本身咧就好少讲嘅。我哋可以用咧好简单地 care about you never care about me, you don't care about me at all。嘅你完全都唔关心我嘅，咁咧就可以啦。care care about about。俾两个例句大家啦，我系话 ，You say you love me, but you never really care about me。咁样就系咧，你啊永远都系口讲就爱我，但系咧其实你都唔真系关心我噶。All we can say, you never care about me. All you care about is yourself。你只系关心你自己，你永远都系冇心肝啊！对我咁咧就系咁样讲啦。下次再讲其他说话，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快乐系活在当下，重拨嘅音频平稳而悠长，有令人心境平静嘅效果。 跟住我深呼吸一口气。 重拨演奏家曾文通将会在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快乐道场，教大家在一呼一吸之中专注当下，重拾快乐。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同大家討論咧，就係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嘅發展啦，以及就係一啲唔同嘅資源啦，包括係一啲檢測嘅工作啦，以至係咧公立醫院嘅資源緊絕啦。咁而家又開埋呢個鯉魚門嘅一個隔離嘅社區設施啦。咁大家又點樣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陳女士喺度。 你好啊，主持啊， 你好，请讲。 咧，我哋咧普通市民咧都觉得咧应该要全民测试嘅。 系。 咁样即系唔好讲话，即系究竟北京佢哋当时封城，其实人哋都已经检测咗25万多。咁其实香港够晒足够嘅资源，即系只不过究竟政府用私人公司啊，定系我哋即系增加多啲即系资源喺呢个化验所里边。同埋，如果我哋係相信香港嘅醫療機制嘅話咧，即係醫護其實頭先佢哋就算係鯉魚門嗰邊啊，或者即係佢哋安排其他嗰啲二級線嘅嚟到監控嘅話咧，其實我哋都係好相信，即係香港嘅醫療制度咧，其實都係可以做得到嘅。 只不過究竟政府想用個 course 係即係用私人嘅 course 啊，因為用翻我哋，即係其實公務員嘅時間都幾貴噶嘛，即係相信即係好似而家工作在家嘅話，佢哋可能係一個星期只係工作一天咁樣樣。咁究竟喺呢個抗疫時間，我哋係其實都用咗幾百億嚟到資助好多嘅行業噶啦。咁做呢一個全民抗即係檢驗咧，其實係有需要擺唔同嘅街站啊，或者即係好似一啲高危嘅行業啊、食肆啊、即係司機啊，咁對成個社會係好噶。 係，但係阿陳女士都關注到咧，即係因為你全民檢測都可以想象到涉及非常龐大嘅資源啦、錢啦咁。咁頭先都有人提到話，即係其實你可能第一個禮拜做完之後，咁你仲要三個禮拜先做起一個全民檢測嚇。 礼拜之后，咁但系你起码你都筛选咗头一批人啊嘛，有好多人都会觉得话，喂封晒城就会冇问题噶啦。咁但系你封晒城啫，个细菌仲系 last 过一段时间噶嘛。咁有啲人大家都如果都却步，即系话，诶呢样嘢好 costly， 我哋一样一定都唔做，咁咪变咗佛系咯。 明白。 佛系你可以见到，即系可能美国啊、英国佢哋都曾经试过一啲好惨嘅情况。反而我自己即系都试过检测咗三次。咁我就係發覺，咦，即係其實普通 clinic 咧，有好多人咧都係有一種誤會嘅。 哦，阿陳女士，你話你檢測三次喺邊度做啊？係咪都有病徵所以先做，定係冇病徵做？ 係啦，係啦，係啦，有病徵同埋即係屋企人都去過一啲 border 嘅地方。咁我一去到醫院嗰度，咁樣佢哋都會覺得話，咦，你有病徵喎，咁啊需要同埋。可能服務咧係高危嘅，會唔會檢測咗？咁啊，對你身邊服務嘅人士係有需要。我發覺係好多上咗年紀五六十歲嗰啲人咧，即係就算即係講話係 caregiver 佢哋咧，佢哋都冇咁嘅意識，話其實保護自己就係保護其他人。 嗯、 所以點解有啲人檢測咗，佢仲收埋走咧？或者即係點解香港有啲人佢明明戴住防疫手帶，但係佢仲喺度行嚟行去啊，走去。 哦，呢個違規喎，呢個好啦，多謝曬陳女士嘅電話先啦。咁佢都講咗好多佢嘅諗法啦。好啦，聽下一位聽眾啦，有黃女士喺度。 是啊， 你好，請講下。 我都好贊成頭先嗰位小姐講嘅嘢啦。咁我自己覺得感覺上咧，依、這個無能嘅政府點解佢做啲唔做啲？專家都有講。何柏良醫生都有講，佢話病毒係唔會有時間出嚟噶嘛？點解你只會停晚市唔停去早市同埋午市咩？其實嗰段時間都好高危、好危險噶、嗯。我自己啊，都每日都要喺街度食，但係我都係只可以去買外賣，而喺自己揾個安全啲嘅地方，好熱咁樣都會咁樣去食，因為呢個疫情係大家都要捱噶嘛。 嗯，政府冇排除會再收緊嘅，因為即係都要視乎疫情發展啦。咁同埋都講到話，即係朝早同埋晏晝，可能好多嘅打工仔咧都係即係需要喺出邊食啊。咁所以即係先留翻啲手。 我自己本身都係打工仔，每日都要喺街度食，我都係好熱嘅，揾個角落頭而去食啦。我都過緊呢啲生活啦，唔係。某少部分而去，佢哋唔想去咁熱去食啊嘛。但係我哋做市民嘅，我哋要諗下嘛。但係醫療，我哋個醫療系統一冧嗰陣時咧，係好慘噶，唔可以咁自私噶，做人出嚟。政府點解每樣嘢都要慢三拍去做咧？搞到我哋咁慘，即係我哋好乖，好肯去自然做嘢嗰一 part 人不斷咁喺度受緊苦，另外嗰一 part 咧，即係唔理人哋。只會顧自己，淨係諗住自己會舒服啲嗰一 part 人咧，就即係唔諗，即係令到我哋咁樣會好辛苦啊！咁啊，我覺得咧，全民檢測咧，我驚個好混亂、好混淆。我希望政府能夠做嘅咧，就喺飲食業嗰一方面一定要做先，因為佢哋係守住緊我哋個健康嘅。因為如果我譬如咁講啦，有一個廚師，佢係帶菌者，佢煮餸俾我哋食嗰陣時，一個一黐落去，其實就好多人感染噶。 係、明白嚇，咁都其實都衛生防護中心嘅張竹君醫生都講過啦。咁其實之前都有一啲院舍嘅廚師啊，咁就係有確診嘅情況啦。咁佢都講到話，如果係嗰樣嘢係熟食嘅，咁相信咧個傳染機會咧都唔算係太高嘅。咁事實上頭先阿黃女士都提到唔同嘅話題啦。 咁包括就係、是、而家政府咧都係做緊為咧四類高危嘅職業咧就做一啲嘅自愿檢測擴大嘅工作。咁頭先講到啦，包括食肆員工啦、院舍員工啦、物業管理員工啦、埋的士司機等等啦。咁就至於講到話即係大家都一齊努力啊，咁其實政府都多次去到呼籲啦。咁其實喺呢段期間係要同心抗疫嘅，包括就係大家都做多一步啦，咁係注意個人衞生啊，咁喺啲人多嘅地方要戴口罩啊，注意手部衞生啊，以及咧張竹哥都提醒啦，就其實咧做緊檢測嘅人士咧，喺等緊個結果期間咧，就唔好以為自己係未有嘢，咁可能就係未檢測到嘅啫。咁但係就見到咧，即係啲等緊檢測嘅人士咧，就可能去唔同嘅社交場合啊，咁仍然有呢個嘅傳播嘅風險嘅。咁所以咧都呼籲大家，如果係做緊檢測、等緊結果嘅時候咧，都盡量咧就係留喺屋企，唔好做咁多嘅社交活動，減低呢個嘅傳播嘅風險啦。好啦，我哋聽一節嘅六點前嘅交通消息，跟住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讲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嘅桥底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泽安村。至于较早时啦，都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慢线啦，坏车就已经拖走咗一阵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富卫阁挤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海洋和骏东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17，瑞士法郎0.927，加元1.338，人民币7.003，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港金报17,450元，其实收市升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46美元，卖出1,882.35美元。港汇指数106.7，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新界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是有意外的。咁而家大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就喺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有意外，龙尾康湖居。而在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的路面，较早前曾经有障碍物，而家障碍物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而后少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桥底，较早前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就去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的车龙排到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而家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近住富卫阁一段去黄竹坑方向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南湾大厦，反方向去赤柱的交通亦都是繁忙的。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今日新界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小欖新村一段慢車，龍尾大欖角，後少少近住深井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車龍排到青衣西北交匯處。 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黄大仙的凤德道因为爆水管，现在凤德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黄大仙消防局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长青隧道入口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安法十问。 颠覆国家政权罪列明，严重干扰、阻挠中央或者特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即属犯罪。怎样界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严重干扰或者阻挠呢？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一个元素就是这个严重干扰、阻挠一些政权机关履行他们的职能。但是我们要留意呢，它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如果要构成这个犯罪，一定要涉及到用武力或者威胁用武力或者这个非法的手段。所以如果没有涉及到暴力或者非法的行为，那就不会构成这个犯罪，即使真的有所谓严重阻挠或者干扰这个政权机关行使它的职能。咁至於政權機關咧，應該就係指譬如立法機關啊、行政機關啊、法院啊，作為司法機關，呢啲都係咧政權機關。咁政權機關喺咩情況之下會被認為係受到嚴重干擾或者嚴重阻撓，令到佢唔能夠履行佢嘅職能咧？咁我哋可以想像到一啲情況啦，即係譬如話出現咗一啲非法嘅集會，令到咧譬如立法會議員根本都冇可能進入呢個立法會嘅大樓嘅，而呢個情況持續一段時期啊，唔係淨係喺一日半日，咁呢個就可以構成嚴重干擾或者阻挠佢履行嘅职能啦。咁又举一个例，即系譬如话系一啲嘅暴力嘅行为啦，即系譬如话喺立法会里边出现咗一啲议员系进行一啲暴力，而系持续好耐吓，令到咧呢个议会喺一段时间之内咧都唔能够进行正常嘅议事啊，正常嘅投票啊，咁呢个咧亦都咧系可能构成呢个罪。但系如果系拉布咧，我就覺得唔會咧，構成呢個罪，因為拉布並唔係一種嘅非法嘅手段啦。議員佢即係通過發言啊，拖長呢個會議嘅進行，咁呢個就唔涉及到任何嘅違法嘅行為嘅。 香港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琪。 國安條例裡面有兩個大的類別啦，咁如果是屬於國安公署嗰啲咁樣嘅，咁我哋就無從稽考啦，因為嗰個根本就唔喺香港嗰個管轄範圍以內啦。咁但係如果係唔係五十五條，而係屬於香港法庭管轄範圍以內嗰啲咁樣嘅案件咧，我哋可以沿用翻我哋普通法嗰個概念咧嚟到去睇嘅，咁都係啦，係需要有個行為以及有嗰個意圖，兩者兼備咧，然之後先至可以構成嚴重干擾或者係阻撓嘅。干擾同埋阻撓，照字面嗰個含義嚟到去解釋，咁就可以噶啦。案件裡面係有發生呢一個咁樣嘅行為嘅，我諗就唔難嚟到去睇到究竟係咪屬於阻撓嘅。好啦，但係可能嚴重，即係呢個係有程度性嘅一個問題啦。咁我諗法庭咧，其實好多時都係要就住個別案件嗰個案情咧嚟到去決定究竟乜嘢嘢係嚴重嘅，因為國安法都仲係新啦嚇，咁本地就未曾有太多嘅案例。我諗呢一個可能要慢慢地睇下嗰個案例點樣樣嚟到去發展咧，我哋就會比較清晰一啲乜嘢先至係構成嚴重啦嚇。重要嘅當然要提一提啦，最終嗰個解釋權其實就唔喺香港嘅法庭嗰度。是在这个人大常委会，这个是第六十五条国家安全条例。 国安法十问。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 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泽铭。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泽铭喺度。 大家好，大家好。 陈泽铭啊，嗰、那个今日嘅新增确诊数字咧又创新高啦吓，而、家本港咧系新增咗118宗新型嘅冠状病毒嘅个案啦，咁其中咧111宗咧系本地个案嚟嘅，咁啊两个数字咧都系创咗新高，陈泽铭。 系啊，我更加担心嘅就系里边其中有唔少嘅数目咧，仍然系揾唔到个源头啊，咁呢个就似乎真系可以话喺社区度有个小型爆发咗噶啦。 系嗱，其实咧而家政府都做紧唔同嘅措施咧，去到应付疫情啦吓。今日生效嘅咧就系有呢个嘅室内公众地方嘅口罩令啦。咁寻日咧就系政府开咗记者会啦，亦都系咧刊咗宪，咁就系话咧系指明一啲嘅室内公众地方，咁就包括系商场啦、超级市场啦、街市啦，同埋大厦大堂等等咧，呢啲嘅室内公众地方咧系需要咧一直佩戴住口罩嘅，以至到咧系公共交通总站同埋转乘。即系一啲嘅有盖嘅巴士总站啊、小巴总站啊等等咧，呢啲都系属于咧系呢个嘅规管嘅范围。咁啊，市民如果喺呢啲地方咧，就必须要一直佩戴住口罩啦。如果违规嘅话咧，可以定额罚款咧2000蚊，又或者咧系最高罚款咧系5000蚊噶。陈泽铭，咁啊，暂时嗰个嘅生效日期咧，由今日开始就系14日。不过咧就系睇睇疫情发展啦，咁就可能有机会再延都唔定啊，要睇睇发展啦。 系啊，我谂嗰、那个。情况咧就有啲唔系太清晰嘅，即系我听到有啲人讲，咁咩叫做室内地方啊？咁似乎好似好容易定义出嚟，咁但系我有啲朋友仔同我讲，喂，咁其实有个禅棚嘅地方算唔算系室内啊？系咪一定要噶？咁即係有啲咁嘅問題，我嘅理解啦，我嘅理解咧就係其實佢嗰個定義咧同係吸煙嗰個定義一樣嘅，即係話即係室內唔可以吸煙嗰、那個嘅範圍咧，其實都係適用於要戴口罩嘅範圍，基本上係重複嘅。 基本上佢刊憲咧嗰個嘅參考咧，就正正係咧用咗呢個嘅室內禁煙條例裏面相關條例裏面用嘅一啲定義啦，咁即係包括係即係咩叫室內咧，就用翻。室内禁烟条例咩叫室内啦？咁、而另外咧就系一啲嘅室内公众地方咧，亦都系讲紧，譬如有天花板，又或者系有一啲嘅发挥天花作用嘅上盖嘅地方， 系， 同埋咧就系、是、所有面向嘅总面积之中咧，有最少50%系围封住嘅， 系 呢啲咧都叫做一啲室内嘅公众地方吓。 我谂呢个就系个技术上嘅定义啦，即、就、系、是、我谂其实去到疫情咁严重嘅话，其实我都劝大家尽量都系戴翻个口罩啦，其实都唔需要。拗呢个系咪室内嘅问题啦？即系尽量有得戴就戴咗佢啦。 好，听紧节目嘅各位听众，唔知道大家咧今日喺街道啊，或者一啲头先讲嘅一啲公众地方啦，观察到嘅情况系点咧？仲有冇市民真系未有戴，未喺呢啲地方戴口罩咧？吓，又或者大家觉得呢个措施点咧？使唔使话再扩大、再加强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咁啊，陈泽铭啊，你系律师啦吓，今日都啱揾你揾得啱啦，因为咧就好多。嘅一啲執法問題咧，都係一陣間可能都會要討論嘅。咁因為咧就係頭先講啦嚇，呢啲嘅室內公眾地方係需要戴住口罩。咁如果咧你唔能夠戴住口罩，又或者係戴得唔正確，例如咧個口罩就係露咗個鼻啊，或者係落到下巴咁咧。都系属于违规嘅，咁其实咧嗰个地方咧系可以唔俾你进入，又或者咧系劝喻你戴口罩，要求你戴口罩，又或者系你已经身处嗰个地方啦，嗰啲嘅人员咧都可以要求你离开嘅，吓，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咁样嘅规定啦。咁但系头先讲啦，呢啲人系乜嘢咧？受执法嘅人员系乜嘢咧？嗱，依家呢个嘅规例咧就系可以授权俾一啲。人士咧去做呢个执法工作，授权嘅人士咧就包括嗰个地方嘅管理人或者系拥有人。换言之，即系如果个地方系啲政府场所，咁当然系政府人员啦。咁但系譬如嗰个系一啲嘅私人处所啊，头先讲一啲嘅大厦啊。 又或者是一些并非政府管理的街市啊、商场啊等等。當地的一些管理人員呢都可以呢是做呢啲嘅工作，就是要求你離開或者要求你戴口罩。 冇錯。咁其實我第一次聽到呢條法例嘅時候，我覺得都幾突兀啦。我第一個感覺就是，因為一般嚟講大家理解就是執法始終是政府嘅責任嚟㗎嘛，係咪？咁一定係政府嘅人員去執法啦。咦，我一聽到將呢個某程度嘅執法權咧，俾咗一啲可能係私人嘅地方。頭先阿雷宇光提到，可能係一個私人商場。個私人商場係一間管業公司嚟嘅，個管理處嚟嘅。管理處係一個管理員嚟嘅啫。咁佢無端端咧就有一個執法嘅權啦。嗱，我有少少擔心咧，就係當呢一個私人啦，佢有一個管理處嘅管業人員嘅身份去執行一條法例嘅時候咧，如果同一啲市民嚇唔聽話嘅市民有衝突或者有爭拗，頭先我提到呢個唔係室內個定義唔係，咁你同佢拗起上嚟嘅時候，呢一啲私人嘅工作人員會唔會遇到好多困難呢？ 嗯， 我有啲担心。 咁真係如果遇上一啲唔合作唔肯守法嘅一啲市民嚟讲，咁可能呢啲嘅管理人就要报警㗎啦，或者即係叫做通传返俾政府人员去到執法。 係呀，我諗冇乜办法，其实都係要报返警，叫差人去帮手。其实又用返头先嗰个比喻，就係当年呢一个禁烟条例出嚟嘅时候都係。当然我哋有一个特別嘅禁煙辦，但其實其他嘅特定嘅政府人員、公務員都可以執行呢個禁煙條例嘅。但係佢哋其實如果執行唔到嘅時候，始終佢哋都係要叫翻差人、警察出嚟幫手去維持秩序嘅。 係嗱，而家咧嗰個嘅呢個規管嘅範圍咧已經去到室內嘅公眾地方啦嚇。但係其實較早之前咧，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已經係生效咗㗎啦，即係大家咧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都係需要佩戴口罩。咁同樣地咧，都係授權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嘅一啲從業員啦、執業者啦，去到咧做呢個執法嘅。咁有一個新聞報道就咁講嘅，就話咧前日咧就係出現咗首宗嘅檢控啦。咁就話有市民咧就係當日咧就係搭小巴嘅時候唔肯戴口罩，咁司機咧就報案。咁警員到場之後咧多番警告啦，嗰個乘客咧都係拒絕合作同埋出示身份證，更加企圖咧就落車逃走添。最终咧就俾嗰个警员咧就施放胡椒喷剂制服同埋票控，咁啊头先讲啦，一经票控一经定罪嘅话咧，最高可以罚款5000蚊。 系啊系啊系，即系我谂都系头先嗰句啦。喺而家我哋疫情咁严重嘅时候，希望都呼吁下市民，大家唔好再喺啲细节上面喺度拗啦。其实戴翻个口罩真系唔系咁难嘅事啫，系咪？ 系好啦，各位听众，大家有咩嘅意见咧？今日见到吓第一日呢个嘅室内嘅公众地方戴口罩嘅规例咧就生效啦。大家见到市面上个情况系点样咧？又或者对于呢个规例有咩意见咧？使唔使再扩大咧？又或者头先讲啦，执法有冇咩问题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咁究竟大家都关注到啦，即系一啲可能系头先话公共交通嘅总站或者系停转乘处，咁咧就系会由即系可能会由一啲嘅巴士公司啊或者一啲人员咧去执法嘅。咁个情况又系点？或者观察到又系点咧？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张子琪啊，张子琪你好， 系你好啊，陆生 你好啊吓，咁想问一下，即系第一日生效呢个嘅室内公众地方口罩令啦，你哋都发现到即系譬如一啲巴士总站啊、转乘处啊个情况系点啊，多唔多人去违规啊？ 嗱，基本上咧，啲乘客都系有戴口罩嘅。咁如果佢上車嘅時間呢，我哋嘅車長啊，或者我哋係維持秩序嘅職員啊，見到佢冇戴口罩呢都勸喻佢嘅，戴口罩嘅咁樣。 係見到譬如冇戴口罩嘅市民可能係做緊乜呢？會唔會係即係今日都有啲報道話可能係有啲人食緊煙啊，有啲人飲緊嘢食緊嘢啊，係咪咁呢？ 嗱，如果佢未登車之前呢，我哋就處理唔到㗎啦。呢啲就要交翻俾警察啊处理噶啦。但如果当佢上车嘅时间冇戴口罩咧，我哋就会叫佢戴翻口罩咯。 系 阿张子琪，我有趣问一问，其实喺系嗰啲你哋巴士公司或者其他唔同嘅交通业，会唔会有一啲新嘅指引俾前线嘅工作人员点样去处理呢一啲即系违规嘅乘客咧？ 有噶，我哋出咗通告嘅。啊， 都是叫车长留意上车时间看看啲乘客有冇戴口罩，如果冇咧就劝喻佢戴翻咁样啊。如果真系劝喻无效，咁样多番劝喻无效咧，就会报警处理啦啊，或者系打电话上公司翻去电台度，咁公司派员嚟处理咁样啦。 会唔会担心呢啲前线工作人员个人个人身有安全会唔会去到咁严重咧？ 啊，会噶啊，所以我哋处理啲事情嗰阵时要特别小心啦。你知道警察嚟到都有危险啦，何况我哋咧，系咪啊？问题最大嘅咧就系我哋行紧车嘅时间咧，我哋就好难处理啦啊！因为如果我哋上车时间系有戴口罩嘅，上到车先至除低，咁我哋就好难处理。 嗯， 系个指引有冇讲话去到乜嘢嘅情况之下先至需要报警求助啊？ 咁就要视乎当时嘅情况啦，啊失控啦，控制唔到啦，多次劝喻都无效啦，阻碍咗嗰个班次嘅服务啦，咁样咁啊，即系自己解决唔到啦，咁唯有咪交俾警方处理咯。 系，唔好意思，头先你讲话都系一啲嘅车上面嘅一啲嘅情况啦，咁但系而家讲紧话今日生效嘅系室内公众地方啊，咁包埋一啲嘅有盖嘅巴士总站啦，同埋转乘处啦，咁其实以你所理解系咪都系由你哋巴士公司嘅职员去到执法嘅咧？ 嗱，嗰啲地方咧，我哋巴士嘅职员咧，只系维持嗰个秩序嘅啫。啊！即系有啲人上车啊，咁样或者有啲人问边度搭车啊，咁样啊，解决啲问题啫。至于佢哋有冇戴口罩咧，我哋就好难处理嘅。正如如果有人喺巴士站度食烟，呢啲都系由控烟办去处理啦，系咪？啊，我哋好难去处理呢啲嘅。当佢登上巴士嘅时间，如果冇戴口罩咧，我哋就只能够劝喻佢。啊，佢唔听就唯有报警咁样嘅啫。 咦，咁阿張子琪好有趣喎，會唔會有個係咪有個真空嘅情況咧？即係嚇我上車就好，你講得好清楚啦，就係車長嘅責任。但係佢係等緊巴士嘅，喺個交通交匯處喺度等緊嘅時候，好似冇咩人去負責咁，會唔會有啲真空嘅問題啊？ 冇錯，呢個係真空嘅，政府要注意一下啦，呢方面就嗱，如果喺巴士度，佢又唔搭巴士，我哋。唔會話走埋去，喂，你要戴翻口罩喎、哦，咁樣噶嘛，係咪？你都唔係呢個職責，你係負責嗰個交通啊，嗰、那個秩序啊啲嘢嘅啫嘛。 嗯，我唔知道我理解正唔正確啦。不過嗱，即係如果睇翻呢一條規例咧，就似乎係嗰個業權擁有人去負責嘅，即係譬如嗰個係個業主，咁當然佢係控制嗰笪地方噶啦，去管理嗰笪地方啦、嗯。又或者有個租客。佢係判咗俾一個站頭啊，去處理去管理嘅。咁係咪應該係翻嗰個巴士公司有啲責任咧？我就咁諗下，我冇答案啦，我問下你。 嗱，因為咧嗰度通常嗰啲都係公眾地方，咁公眾地方我經過得嘅，我唔係搭巴士噶嘛，係咪？啊，雖然嗰笪地方或者係租咗俾你巴士用，啊巴士公司用，啊咁我行過，你都要管我咩？係嘛？我哋個職權恐怕就未去到呢一度咯。 系，会唔会有啲市民同你哋讲话啊？真系都系即系等紧车嘅，但系真系好热啊！因为即系可能有盖嘅巴士总站都未必有冷气啦吓，咁我好热啊！咁啊戴口罩好焗啊，好辛苦啊，唔戴都唔得啊！咁你哋点样回应啊？ 嗱，你我正话所讲啦，你喺巴士未上巴士之前你唔戴咧，我哋都真系好难处理嘅呢个问题。但系当你登上巴士嗰时候，或者准备登上巴士嗰时间咧，你冇戴口罩咧，我哋一定就会叫你。要戴翻口罩噶啦，咁希望我讲多句啦，就系、是、你即系上到巴士都好啦，都希望你咧都系戴翻口罩自律啦。 Okay, 好啊， 如果你真系唔戴嚟讲咧，麻烦到车长咧，就对大家都唔好啊。 嗯， 譬如咁样样，佢唔戴咁样嘈起上嚟，又叫就报俾个车长知，个车长点样咧？处唔处理咧？如果处理嘅，泊喺巴士站度嘅处理十分八分鐘就阻住曬後邊啲車，係咪造成大擠塞？如果喺條馬路上有人 報危險啊， 車長聽好危險啊嘛，我又要揾個安全嘅地方停低，係咪？即使停喺路肩度啊，都未必係百分百安全，咁後邊都可能有車撞埋嚟噶嘛，係咪？如果要一個車長去負責去解決啲問題咧，係非常之係高難度嘅。 OK， 咁所以都係希望咧乘客自律啦，同埋如果啲乘客如果見到有啲唔戴嘅咧，都勸喻佢戴啦。 好啊，多谢晒你啊，张子琪，多谢你。嗯，张子琪咧就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嚟噶。啊，大家又听到呢个情况啦，有啲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继续打嚟187231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罗女士喺度，罗女士， 你哋好啊， 你好啊，请讲。 我咧今日咧就去旺角。咁咧，但系咧就我同我朋友一齐嘅，咁但系我哋响九龙湾上车咧，咁我哋对面我哋系响尾三卡嗰度啊，最尾三卡嗰度啊，咁咧就对面有个男人咧就喺度瞓觉，但系冇戴口罩，但系侧边啲人咧个都好似睇唔到佢。 你讲搭紧港铁系嘛？ 系啊，即系地铁。咁我咧就觉得点解个人唔戴？但系啲人咧，就好似乍睇唔到。咁我就同我朋友讲：我死啦！我咁样啊，真系唔掂噶。咁佢话：哎呀，我都唔理咁。咁啊，到我哋响旺角落车，咁佢都未落。咁我咧就谂住，咁响月台度，如果见到嗰啲工作人员咧，我就话声俾佢听嘅。但系咧，佢月台咧人都冇过。冇過咁，我哋唯有出上去電梯就出閘啦。咁出閘嗰時咧，就見到個工作人員，我哋話俾佢聽咧。咁佢話或者佢哋有緊要事行開啦。咁佢話冇辦法噶啦，我哋即係盡量啦。咁但係如果佢哋冇戴口罩，應該有閉路電視噶嘛，睇到噶嘛。咁譬如有人食嘢，佢都睇到啦。咁但係咧，咁都算啦。點知翻嚟咧，又撞到一個喎，嗰個仲衰。嗰只老人家嚟嘅，咁佢又冇着衫，咁咧就揸住个樽，但系又冇戴口罩，但系又系冇人理。 OK， 咁我心谂，哎呀，咁样嗱，而家咁嘅即系咁嘅时势啦，大家都好惊啦。咁我都系老人家，我好惊噶。咁所以咧，我都好耐冇出街。 Okay. 今日有啲事咧，我就出去旺角咯。 OK， 好啊，多谢晒罗女士吓，咁都讲咗佢一啲嘅观察啦。咁无论系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啦，又或者今日生效嘅室内公众地方都好啦。咁其实头先都讲啦，执法咧系要靠一啲嘅授权人士嘅，即系嗰个地方嘅一啲管理人啊，或者系从业员啊，去对做一啲嘅拒绝啊，或者即系叫请你哋离开嘅工作嘅，究竟系咪有效呢？电话18723111，一齐倾下。 法官认为案情严重，张振远有私心同野心，想上交所成功。法官又话要有阻吓嘅刑罚，防止其他公营机构对证监会作不诚实行为。警方欢迎法庭裁决，认为可以起到阻吓作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5.3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2度。吹微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天晴酷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温思劳街。重复一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啦，有交通意外，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噶，龙尾喺温思劳街。至于较早时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嘅意外啦，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接近濠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税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私隧九龙入口的龙尾窝打老道就排到去深马实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在海丰园。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去中环军营。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缓慢，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车多繁忙，龙尾接近金竹角。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近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长青隧道入口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和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看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 既然我哋已经喺三月份通过咗前一波嘅考验，今天面对疫情再次爆发，我哋都唔好气馁，好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陈泽铭喺度啊！吓，倾紧嘅咧就系呢个嘅口罩令啦，已经涵盖咗公共交通工具啦，以及系室内公众地方，同埋咧呢个嘅有盖嘅巴士总站等等啦。头先就访问咗咧一啲嘅巴士公司嘅员工啦，都讲到话啊，其实巴士有盖巴士总站咧，佢哋冇得执法噶，咁就只能够劝喻噶咋。咁亦都有听众讲到话，即系港铁上面啦，咁好似想揾职员去到执法啊，都好似都好难揾到人手即刻帮助。阿陈泽铭，其实系咪一个漏洞咧？但系还是其实而家香港好多法例啊，你都系授权咗俾一啲嘅管理人去执法，但系其实亦都未必话即系随时随地吓有啲执法人员喺度啦吓。 系，即系我举个例啊，即系不小心过马路啊，或者冲灯红人，你又照过马路，其实即系违反法例，其实就经常发生嘅。我哋系咪想香港变成一个所谓警察城市呢？真系你每行差踏错一步呢，就有人跳出嚟捉你呢？咁亦都未必系合适香港而家嘅环境嘅。咁头先提到话喺地铁度可能点解咁耐都见唔到职员。咁我有少少系同情嘅，即系反而因为地铁毕竟系一个好大嘅系统。咁如果有个别人士违反咗一啲规条，系咪可以即刻捉到法？未必嘅。咁但系亦都就系靠市民自己去举报啦。因为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大家互相帮助啦，真系大家首先劝喻佢啦，我觉得好言相劝，我谂都会明白嘅。但系如果真系唔得嘅话，就通知职员帮手啦。头先讲到啦，去到最后始终都系要靠警察去执法嘅。 吓、啊，咁亦都头先提过啦，即系呢个嘅口罩令咧，其实都有参考到咧系室内禁烟相关法例嘅一啲定义啦，以及就系、是、亦都其实除咗一啲嘅即系呢个口罩令之外啊。有其他法例咧，都係要靠一啲交通工具嘅從業員，譬如港鐵附例啦，都係需要咧，譬如話唔准食嘢啊，即係呢啲都係需要咧，係港鐵嘅職員咧去到處理嘅。咁變咗呢啲法例其實立咗之後， 可能係真係一個造成一個嘅風氣啦、文化啦嚇、嗯，讓大家去到知道咧，即係呢樣嘢嘅重要性啦，係咪、 嗯？我始終覺得即係香港人普遍係個守法意識係唔錯嘅。即係如果大家知道地鐵有條附例係唔可以食嘢飲嘢，其實基本上都幾守規矩嘅。我哋好少見到嘅。其實喺巴士上面同樣地係有附例嘅，車長其實有責任去執行呢啲附例嘅。咁譬如樓上唔准企嘅。車長在個倒後鏡度見到有人在樓上企，一個負責任的車長其實會停車嘅。佢停咗車之後上去處理咗呢件事，佢先開翻車嘅。最後處理唔到，又係翻去嗰句啦，都係叫差人去幫手嘅啫。 Okay. 好啦，各位聽眾，咁有咗呢啲規例之後，會唔會令大家喺呢個戴口罩嘅問題上面，即係可以做得足一啲咧？大家今日有咩嘅觀察呢？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聽眾陳女士喺度。陈女士， 喂， 你好， 喂，系 ，hello， 你好。之前咧就有话全民检测同埋禁足令系咪？我都想讲咧，全民检测都唔系冇嘅，但系钱同埋即系个 workload 嘅问题咯。而且今日 OK 咧，就唔代表下个礼拜 OK 嘅。咁你中间都可能去食嘢啊，同嗰啲人确诊又接触。咁但系禁足令咧就实得噶。但係禁得幾耐呢？禁兩個月之後你又出現翻咁點呢？反而我就覺得可以考慮一下呢一啲抗疫嘅科技系統呢，呢啲系統呢係可以 alert 到啲邊啲人呢過去14日呢係同確診嘅人同一場合。咁到 alert 到自己係疑似同場合之後咧，咪可以自行考慮去檢測咯。 唔、好意思，你嘅意思即係話係利用一啲嘅定位系統啊嘅科技啊？ 其實佢係一啲因為市面上都有噶啦，類似一啲 tracing app 嘅 extender 啦，即係可能係擺喺啲商鋪啦，或者公共場合啦。咁其實個好處咧，就唔使令到佢哋 lock down 咯，咁唔使啲餐廳就閂曬門，咁就而且咧 touch wood 講句咧，萬一有第四六波爆發嘅時候咧，即係抗疫科技系統其實都係可延續性高嘅一啲方法嚟嘅。 好啊，多謝曬陳女士啦。不過陳澤銘又點睇咧？會唔會擔心一啲私隱問題咧？因為即係始終，譬如市民嘅一啲行蹤啊、定位，咁、如果係俾一啲嘅機構攞嚟去到最追蹤嘅時候，可能就會有好多人關注呢個私隱嘅問題 咧。係啊，絕對喺香港咁注重私隱呢一個城市裏邊咧，就唔好話私人機構啦，政府我哋仲擔心，即係如果攞到一啲市民本身的資料，知道你的行蹤，話呢個其實真係對私隱係幾大侵犯嘅。咁所以科技上其實我相信好多嘢都做得到嘅，即係我哋鄰近地區都知道有好多人面識別啊等等好多嘅科技已經係存在噶啦。但喺香港可唔可以用得到咧？香港係一個好開放嘅城市，我哋唔係咁容易可以更改一啲法例咯。我只可以咁講。 OK， 聽到位聽眾啦，有廖先生喺電話旁邊。廖生， 你好，主持人， 你好，请讲。 我是一个小巴司机，好似我今日开工嗰时咧，即系而家你政府俾咗一条咁嘅规例，话叫小巴司机承担。好似我今日见到两个所谓食白品嘅人，佢唔戴口罩喺车度系咁讲嘢，坐唔同嘅位，好大声讲嘢，咁我又劝喻唔到，佢导致嗰两个人想打我。我想问下所谓警方所謂的電光火石，如果我當時被這兩個人打，或者我動手打這兩個人，那政府是不是會負責我一切的損傷？第二，香港所謂的疫情，政府和所謂的專家不斷都在這裡認為是香港人香港的個別，從來沒有留意到由外來宣傳的所謂幾何，因為今天入境他今日已經去散播，聽日先爆出嚟咁解要，或者後日爆出嚟，根本政府完全就忽略咗呢樣嘢。 明白，係 咪 先 ？OK， 好啊，多謝曬廖先生嚇，咁佢自己都關心自己要去到處理呢啲嘅唔戴口罩嘅乘客啦嚇，同埋即係關注入境嘅問題。 係，我諗我唔敢話俾個意見佢點樣去處理啦。不過如果我係佢嘅話咧，就我最叻，我只係去做到勸喻嘅啫。如果勸喻唔到嘅，有任何肢體嘅接觸，我一定唔會做嘅。咁我都係報警噶啦，都係係啊。 好，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講另一個話題。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印尼语广播 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Tetap di rumah saat libur bila memungkinkan. Kalau butuh keluar, pastikan hindari tempat ramai dan jaga jarak sosial. Pemerintah Hong Kong sudah menerapkan undang-undang baru yang melarang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di ruang publik. Kalau ada yang ikut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pada masa berlakunya undang-undang, akan didenda $2,000 atau dikenakan hukuman setinggi-tingginya denda $25,000 dan tahanan penjara 6 bul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班有自闭子女嘅家长，又出漫画又搞访谈，佢哋有咩新搞作呢？ 两兄弟开餐厅，点解又会请咗啲唔同障碍嘅员工呢？ 咁啲家长同两兄弟又系咩关系啊？ 听下自闭儿生命建立发展社嘅朋友点讲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17了，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今晚评论员陈泽铭在这里。陈泽铭啊，另一个话题都是跟疫情有关。那就是都见到现在那个确诊的个案是不断地上升，大家都非常忧虑又破这个纪录。那变了都见到现在那个医疗资源是出现紧缺的。无论是检测检疫的处所，又或者是公立医院的一些负压病床啊，这些资源都见到非常紧。咁喺呢个咁严峻嘅情况之下，有冇需要即系揾出面嘅其他嘅帮手咧？例如有啲人问，可唔可以揾内地嘅支援咧？吓，我都引述一个消息啦，就系近排咧有个消息就系话，特首林郑月娥咧系向中央发出求助，就话咧如果香港嘅疫情持续恶化嘅话，本地医务系统咧不堪负担嘅话咧，就希望咧中央去到协调内地嘅医务咧系所谓紧急迟援啊，迟咧就系奔驰嘅迟吓，即系跑嚟做援助吓。咁仲個報道仲話咧，如據悉咧，係上海等地嘅醫務人員咧已經接到指令啦，係做好遲緩香港嘅一切準備。咁只要一聲令下咧，已經累積抗疫經驗嘅醫務人員咧，將會整裝出發去到遲緩香港嚇。咁呢個消息咧就引起好大嘅關注啦嚇，係咪真係要有一啲內地醫護嚟香港咧？尋日咧係陳肇始局長咧咁開記者會嘅時候咧，都係有記者喺度問到呢個嘅問題噶，不過。佢就講到話，即係其實都係睇緊，即係內地咧係睇緊，即係有咩可以幫到香港啦咁。咁而今朝早咧就係陳肇始局長再咧係接受電台節目嘅訪問啦，再被問到呢個問題啦，咁佢就話咧係冇聽過有關嘅講法，亦都冇有關嘅資料，就話咧食衞局咧係一直有同內地嘅衛健委喺度聯絡，包括簽署協議啦、聯防聯控等等，正常溝通咧一直有嘅，會睇下有咩可以借鑑。咁而咧亦都再有報道咧就去到否定呢個嘅醫務人員嚟講嘅消息啦，咁就有財新網啊，就係訪問咗一啲嘅上海衛健委嘅人士啦，咁就話咧係一啲嘅上海嘅醫生咧就話香港目前嘅疫情發展咧仲未需要去到上海支援，亦都有啲醫生話咧係未曾聽講過呢件事。不過咧呢個實在輿論啦嚇，呢個嘅建議啊，內地援助呢個建議咧仍然繼續發酵啦嚇，有啲嘅政團係有啲咁嘅建議啦，港政团啦，咁另外有啲报章嘅舆论啊，开始比较啊，深圳咧仲有好多未用尽嘅一啲医疗资源，会唔会可以帮到香港咧？咁，陈泽铭觉得咧， 我谂即系点讲咧？因为香港而家嘅政治气氛咧，任何嘢牵涉到内地咧，就都系变成敏感嘅事嚟嘅。咁我谂希望大家即系客观啲去考虑翻每一件事啦。咁嗱，第一。我留意到嘅就係近日全國個確診數字已經比香港低㗎啦，成個國家如果我冇記錯咧，加起上嚟都冇香港咁多嘅。咁基本上個疫情係控制咗嘅，客觀數字上國內控制疫情喺全世界係做得好嘅，呢、這個我哋要承認嘅。咁佢做得好一定有佢嘅原因嘅，政策原因啦，佢個技術原因啦。咁如果可以借鑑而幫到香港嘅，我個人嚟講係冇問題嘅，我覺得不論係人手啦、技術啦、政策咧，佢都可以幫到我哋嘅。 咁但係我正如我一開始講，就係所有嘢牽涉到內地咧，都變成一個敏感嘅政治事件。咁如果我哋真係引入啦嚇，我誇張啲，引入一啲國內嘅醫療人員，不論係醫生好、醫護好、技術人員落嚟香港咧，我相信會引起另外一啲嘅政治爭拗嘅。甚至無我哋只係引入一啲醫療設備咧，可能都會引起爭拗嘅。譬如測試劑啊，香港信唔信？我記得早排連口罩我哋都唔信噶嘛，即係話如果國內做嘅口罩，我就覺得冇咁穩陣嘅，可能那個 quality 冇咁好嘅。咁所以都係講翻嗰句啦，客觀地去睇，如果國內可以提供到一啲支援，幫到香港而家咁嚴峻嘅疫情咧，我個人係同意嘅。 咁但係即係都頭先牽涉到好多一啲好政治敏感嘅一啲一啲可能係一啲資源啊，或者人手嗰啲交流啊，咁究竟係咪即係要作呢個決定呢？相信都要非常之仔細咁去考慮啦。各位聽眾又點樣睇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就請嚟呢係杏林覺醒嘅成員黃任康醫生啊。黃任康你好。 你好。 對於而家好多傳言啦，就話即係內地會因應香港嘅疫情變嚴重咧，就會支援香港啦。你點睇咧？ 我覺得就有啲捉錯用神啦。即係香港嘅醫療系統裏邊人手唔夠，咁呢個其實係不爭嘅事實嚟嘅。咁但係其實一路都唔夠噶啦，都唔係今時今日嘅事。而而家面對呢個武漢肺炎嘅疫情咧，其實嗰個樽頸位就其實都唔係喺人手嗰度，而係好多其他嘅配備都唔夠啦。譬如隔離病床嘅床位啦，譬如深切治療部嘅床位啦，譬如一啲測試嘅硬件嘅配套啦，又或者醫院以外，譬如一啲檢疫中心嘅住宿位啊。诸如此类，其实呢啲其他嘅资源咧，反而先至系嗰个樽颈位。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样样，今日我自己手上都有一个因为即系心脏病而要考虑入去深切治疗部留医嘅病人，但系因为深切治疗部里边咧已经塞满晒一啲即系危殆嘅武汉肺炎嘅病人，咁而导致到咧佢唔能够咧去接收我呢个病人。咁所以其实人手固然是不够的，咁但是其实最不够的嘢就不是嗰样人手嗰个问题，同埋嘅最紧要咧就是你唔喺个源头度解决问题嘅话咧，其实你侵几多资源落嚟都冇用。 Okay. 即系你唔肯封关，你唔肯去从嗰个源头嗰度去减少继续倒一啲武汉肺炎嘅 case。入嚟香港嘅話咧，其實你點樣侵都唔夠嘅，即係你唔山水喉嘅話咧，你係咁抹個地下，個地下都係濕嘅。 係啊，黃任康啊，其實而家喺醫學界都已經有啲人士作出一啲都比較具體嘅建議啦，就譬如話，即係而家醫院都爆棚啦，咁會唔會真係需要起一啲所謂方艙醫院嚇？譬如用亞博館咁，即係接收一啲係穩定啲嘅病人咧咁。咁而內地有好多起方艙醫院嘅經驗，會唔會可以嚟香港真係支援下起方艙醫院呢件事咧嚇？你點睇 咧？我唔。睇到其實起方艙醫院呢樣嘢本身係有幾難嘅一件事，因為其實所謂方艙醫院意思就係一個好簡陋、好臨時嘅醫院啦。咁起醫院喺香港其實係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唔會缺少經驗啦，亦都即係所謂方艙醫院喺大陸嗰啲方艙醫院，其實亦都一直有好多外間嘅質疑，究竟嗰啲係唔係醫院呢？係嘛？定係其實根本困住嗰啲病人喺裏面其實都冇做所謂治療嘅，純粹係所謂隔離咧。因為你見到其實即係傳媒都有影到好多相或者外電報道，其實喺嗰啲所謂方艙醫院裏面其實冇咩所謂醫療設備嘅，其實純粹係將嗰啲病人困埋一齊一個大嘅操場，將佢哋困曬喺裏面咁樣樣，然之後等佢自己慢慢好咁樣。咁咁呢一方面嚟讲，我觉得喺香港要做呢样嘢，其实又有几难咧，系嘛？ 阿黄永康，我又有个问题嘅，即系都系头先讲到话，即系国内可唔可以提供到一啲支援啦？咁 譬如喺測試方面咧，即係我都聽見一個講法，就係話香港喺測試方面係做得唔足夠嘅，起碼比新加坡其他地方係做得唔夠嘅。咁香港好種種原因啦，成本貴啊等等。咁我亦都睇過啲數字咧，深圳仍然有好大量嘅 capacity 嘅，即係佢哋有好大嘅能量空間去幫我哋做一啲測試嘅。而個價錢相對係非常之低嘅。你又點睇咧？如果喺呢一方面提供援助？ 这个其实有很多实际上考虑的问题，即是之前譬如有人提过，我们如果要将病人的心喉血液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身体样本要送上大陆测试的话，那究竟对于香港人的私隐有没有保障呢？包括譬如香港人的 DNA 测试 的结果会不会有保障呢？因为其实他的心喉血液也好，或者鼻腔的抽液化验呢，其实都是可以 check 到病人的遺傳物質嘅 DNA 嘅，咁呢一樣嘢上到去大陸，究竟病人有冇話事權咧？我有冇得唔俾醫管局或者即係相關嘅部門將我嘅樣本送上大陸咧？上咗上去之後，我嘅個人資料，包括我嘅身份證啊，或者其他個人資料啊，又或者我樣本裏邊嘅 DNA 啊，會唔會有機會有私隱嘅洩漏問題咧？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咁喺大陸嗰啲測試劑究竟個可信性有幾高呢？其實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即係有好多外地都有翻嚟報告就話，原來喺即係購買自大陸嘅一啲測試劑咧，嗰、那個準確性係非常之成疑。而事實上我諗喺香港咧，其實我自己喺行內理解啦，就其實最大就唔係因為我哋嗰、那個成本太高或者點樣而令到我哋測試不足，而純粹係因為我哋個系統嘅問題而令到即係同時係少做呢啲測試。譬如話我哋嗰、那個實驗室嘅設備係唔夠嘅，或者係嗰、那個所謂實驗室裏面嗰個 turnover， 即係等好耐先至會有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測試嘅結果嘅，又或者係喺關口或者喺普通家庭醫生或者普通科醫生診所裏面嗰個支援亦都係唔足夠嘅，而令至到咧唔少嘅私家醫生啊，或者係家庭醫生啊，或者係普通科醫生咧，佢哋嗰個幫病人測試嗰個動機咧，或者嗰、那個那個誘因咧係比較低嘅。咁而從而令到咧整個香港咧嗰、那個測試率係比較低，咁所以未必嗰個問題未必就係喺成本嗰度嚟，因為其實譬如喺醫院裏面咁樣講咧，即係我哋平時去 check 嗰啲病人嘅武漢肺炎，其實一路以嚟我哋得到嘅信息，起碼啦，即係由上層俾我哋嘅信息咧，就係其實我哋唔需要顧慮嘅，我哋有擔心就可以測試噶啦，唔需要擔心錢銀啊，或者擔心測試劑夠唔夠啊呢樣嘢，而係我哋係可以好 liberal、好自由咁樣去 order 啲病人去做測試。咁所以我理解係喺香港咧，其實暫時唔係因為測試劑唔夠，或者嗰個 capacity 啦，所謂你頭先講唔夠而出現我哋測試唔夠嘅問題，係因為系統上我哋配套不足或者支援不足而出現呢啲問題。 仲有半分鐘時間啦，咁即係呢一刻係咁啫。咁但係即係見到個疫情，如果繼續發展嘅話，真係需唔需要去有啲嘅工序要係請內地幫助啊？ 我暫時其實唔係好睇到內地有啲乜嘢好大嘅嘢可以幫到我哋。反而我覺得內地可以最幫到我哋嘅就係唔好再俾一啲有機會患有武漢肺炎嘅人去入嚟香港， okay. 或者係調翻轉係香港政府去主動全面咁樣封關，咁先係最幫到件事。 好啊，唔該曬黃任康，多謝你嚇。黃任康咧就係杏林覺醒嘅成員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11宗是本地个案，两个数字都创新高，累积个案增至2249宗。另外有8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部分食肆群组继续扩大， 旺角雅兰中心稻香庆回归群组再多两人确诊，有两名食客光顾稻香酒家后感染，慈云山一带再有食肆食客和工作人员感染，亦有的士司机透过自愿检测之后确诊，多区都有食肆员工确诊，包括大角咀、情苑泰国菜员工、德福花园麦当劳负责炸鸡的员工，以及屯门翠林花园员工，另有一人在大埔八号花园 Marketplace 超市工作。南丫岛附近海面的六艘货船共有六名船员确诊，而家海上隔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六艘货船上各有一个船员确诊，国籍包括菲律宾、印度、俄罗斯和黑山共和国。由于他们是经机场来港时发现确诊，确诊的时候已经上船，因此当局要求确诊船员及其他被列为密切接触者的船员在海上隔离，共有140人，隔离令到下月3号届满。渔护署证实早前一只由新型肺炎确诊患者饲养的美国短毛猫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但没有任何病征，渔护署会密切监察情况进行反复测试。署方说，确诊的猫和主人住在上环，主人确诊之后，猫在星期二被送到港珠澳大桥口岸动物居留所接受检疫。鲤鱼门度假村、鲤鱼门公园度假村社区隔离设施听日启用，可以容纳350人，接收病情稳定、冇发烧亦都冇吐泻等症状的新型肺炎确诊患者。医学会义务师傅杨协和话，度假村可以安置病情较轻的患者，腾空医院病床，否则公营医疗系统将会崩溃。另外，香港商报日前引述消息话，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已经向中央筹求助，若果本地医疗系统不升负荷，希望中央协调内地医务紧急迟缓。医学会会长蔡坚话，公立医院医生用英文写病历、药物，用电脑输入资料，而内地医护讲普通话、写简体字，相信会制造一定混乱，难以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新界市区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天晴酷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啱清理好，一大车多，车龙又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西行去清水湾道的支路，现在交通仍然是比较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启祥道。而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榄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豪景花园。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黄大仙的凤德道因为爆水管，凤德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黄大仙消防局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将于9月1日生效。届时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 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陈泽铭喺度啊！咁啊，究竟而家香港嘅疫情系发展到有冇需要内地嘅帮手咧？吓咁啊，陈肇始局长咧就讲到话未有听闻咧有内地嘅医护咧需要嚟香港啦。咁但系咧就始终咧仍然喺社会上面咧有一啲人咧系倡议紧啊，会唔会喺唔同嘅方面内地有方法可以或者有空间去到帮香港咧？吓、即系检测啊、方舱医院啊等等咧咁。咁啊，头先访问咗黄任康就话冇啦啊，大家又点睇咧？吓、电话1872311，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噶。咁啊，电话旁边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啊嘛，陈泽铭我哋请嚟咧，港大深圳医院嘅院长卢颂茂啊，卢颂茂， 系你好， 系你好啊 吓。 对于而家有一啲人就建议香港嘅疫情咧需要内地嘅支援啊，你点睇咧？ 我谂任何时间都应该要考虑嘅，因为如果香港嘅疫情系去到个阶段，如果内地有啲嘢帮嘅话咧，我呢个绝对值得考虑嘅。而呢個疫情咧，事實上喺過去呢十幾年啦，由武漢、湖北去到最近嘅北京嘅爆發咧，都睇到咧中國喺呢個控制呢個新冠疫情咧係好成功嘅。咁有好多經驗係可以我哋去學習，亦都可以咧係即係通過個合作咧去幫到香港去控制疫情嘅。咁當然啦，喺呢個階段，我哋係咪需要即係醫護咧？咁呢個係另一個考慮啦。不過即係好一個好明顯嘅嘢咧，就係個核酸測試，我就覺得咧，絕對內地係可以喺呢個時候幫到嘅，因為我哋個核酸測試量確實係太低。咁其實我哋呢場仗係對抗緊一個敵人，呢個敵人係病毒。不過咧，我哋就睇唔到個病毒嘅，唯有靠個核酸測試咧，先至俾我哋睇到病毒，然後先至可以圍攻佢。隔離個病人又好，或者治療又好，所以呢個係喺個疫情入面必須嘅咯。咁我喺我覺得好多一啲聲音啦，就質疑內地能唔能夠幫到啊？無論喺個力量方面，一個質量方面，我覺得好多咧呢啲嘢應該我哋作為一個專業人員啦嚇、就一啲應該係真係睇過先至知，大家應該咧以數據同埋個科學去到说话，去到做个判断，就唔好咧利用一啲谎话、啲谣言，去到制造一啲恐慌。其实内地嘅试剂咧系好高质素，根本全世界呢个新冠嗰个病毒个基因都系个测序都系内地做出嚟嘅，全世界公布。有咗呢个内地基因个测序咧，我哋先至知道这个病毒基因的測序，我们先至知道怎样去制造这个试剂。那这个第一剂试剂都是内地做出来的。 嗯。那我 们的试剂呢、 okay. 是即是全世界都采购的，即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供应商来的。欧盟啊，甚至美国的 FDA 的药监局呢都认可了。我们在港大深圳医院的经验，我们已经做了150,000个了，那是绝对很可靠 的。Okay, 我看不到为什么有些人是坚持去怀疑这件事。 是卢颂茂，其实我在节目较早之前就访问了香港生物科技协会主席于常海，他就倡议全民检测。我都问他需不需要内地机构去帮手呢，他都说其实香港还有很多譬如大学的化验所啊，或者香港的科技业界啊，还有很多去到做检测的空间的。咁佢头先都冇答到我，即系咪即系而家系咪需要内地协助？咁其实你又点睇咧？其实而家香港系咪仲有检测嘅空间可以提升，未必需要用到内地嘅帮手咧？ 啊，检测空间系有嘅，我都相信，如果通过提升个效率啦，譬如排班啦，采购一啲紧急采购啲即系自动化嘅仪器啦，嗰啲核酸分离嘅 PCR 机啊嗰啲，亦都大量咁采购嗰啲试剂。咁但係如果你講到話全民測試呢，就我好肯定話你哋知香港嘅能力係冇可能做得到㗎啦。用北京嗰個經驗啦， 北京是因为那个新冠这个新发地区那个市场的这个爆发呢，它是做了全民测试，差不多在两个至三个礼拜内做了1000万个核酸测试。但是呢它都要靠全国的力量，全国的不同的省市呢都派了实验室的技术员去北京，包括了深圳，深圳派了20几个技术员，我们港大深圳医院呢都派了我们一个实验室的技术员去到支援的，是飞了去也都一段时间在那里。要在很短时间做到全民测试，香港是700万人。就算你说不是做晒，都是讲过百万人。以现在香港的测试量之前是3000，跟着话要7000几。就算我给你做到2万个一人，即是我建议就最少的测试量呢要2万个。我帮你再推广更加多。如果你讲到做100万呢，2万个你要做50日，你先做得晒。咁当你做完呢50个嘅时候呢，第一日做嗰个呢又唔知道有冇感染喎。咁所以呢、這个如果单靠香港定系冇可能，如果香港真系要做核酸测试，即系全民测试呢，毫无疑问要动全国之力㗎啦。虽然700万下，咁但系以北京讲真，我哋国家个首都啊，都要靠其他省市去帮助。咁我觉得呢个就唔存在话即系有冇面子啊，要搵嗰啲咩咪搵嚟帮手啊。如果真系要做嘅，真系要动全国之力啦。我哋个首都都要靠其他嘅省市帮手。 系阿卢颂茂啊，咁即系除咗呢一个测试个能力之外咧，咁亦都有啲评论咧，就系讲到话系担心到个私隐问题啦。因为每一次测试始终系牵涉到人体嘅 DNA 嘅，即系一啲遗传因子嘅因素啦。咁就有啲人咧就话担心，对于一啲私隐嘅问题咧，喺国内做呢一啲咁嘅测试，会唔会侵犯到香港人嘅私隐嘅问题？你又点睇呢个问题咧？ 我又覺得呢啲都又係一啲即係妖魔化一啲言論。咁點解會咁擔心呢啲？因為其實香港譬如亦都好多嘅一啲化驗咧，要抽血啊嗰啲啦，係去啲送去外國嘅歐美國家驗嘅，我哋從來冇人驚過嘅。咁點解唔會咧？咁歐美國家都有嘅嚇。呢、這個 Snowden 嘅故事話俾我聽，美國係成日屈即係抽住我哋。咁无端端我就睇唔到点解要喺呢个口水度提取你嘅一啲 DNA 去做啲咧，做乜咧？你嘅资料都根本就唔喺度。咁况且咧，我觉得喺呢个疫情度又系啦，即系唔好大家用一啲方言、一啲方话同一啲谣言啦，去到制造中即系香港嗰啲市民嘅一啲恐慌，唔好咧用一啲原因。動不動咧揾一個原因就話，哎呢樣嘢做唔到啦，呢樣嘢唔值得做。其實你揾一個原因去製造個恐慌係唔做，或者你原因去話解釋話唔做，其實好多嘅原因係仲要應該要做嘅。香港而家係一個好嚴重嘅危機，我哋110几个嘅個案，好多係唔知喺邊度嚟。110几个咧，如果你以歐美國家其實唔係話即係數量唔係太差嘅啫，我哋其實唔差過美國嗰啲佛羅里達州啊啲咁嘅城市，但係我哋唔想啊，我哋唔想好似即係當時呢個 New York 咁樣，即係滿街都係嗰啲冰鮮車啊，係裝住一啲死屍喺度，我哋唔想見到咁嘅嘢，我哋都唔想咧，我哋醫療系統癱瘓。如果要唔想癱瘓，我哋唔想令我哋醫療負荷過分嘅話咧，我哋一定要盡快去提升我哋嘅測試量。 Okay. 有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其實唔夠嘅。我哋嘅住院病人咧冇做核酸測試，喺內地所有入醫院嘅病人都會做核酸測試。 Okay. 呢個係保護醫護嘅一個好重要一環。 Okay. 盧寵茂又覺得有冇需要引入內地嘅醫護嚟香港呢？即雖然就陳肇始局長就話冇聽過有呢個嘅講法啦，咁但係你會唔會覺得疫情發展到一個階段係需要去請內地嘅醫護嚟香港幫手 啊？我希望唔需要啦，因為講真，即係其實香港本身嘅醫護係嗰個真係好優質嘅，我哋都有能力去做。而家呢個階段，我覺得係唔需要，但係咧，我哋一定要 盡快去將疫情控制。我哋唔想今日係110几个，遲啲會變成200-300个，甚至過1000个。咁呢個咧就會真係到時真係好似即係當時嘅武漢嘅情況，係全國要去支援，係要建方艙醫院，甚至係各省市咧係4点咁去到支援湖北。咁我覺得咧，我真係好希望咧早啲去到採取行動，就唔好繼續喺度觀望啊、諗啊，我哋諗下點樣做啊咁樣。只有咧，我哋能夠睇到個病毒，知道個病毒喺邊度，我哋圍起佢隔離咗嗰啲受感染嘅人咧，我哋其實個最好嘅方法就係，你如果揾唔到啲受感染嘅人，隔離唔到佢哋嘅，你唯有就隔離嗰啲冇受感染嘅啫，亦都係呢句所謂咩禁足令啊、家居令咁。我哋當然唔希望啦。咁我哋而家早啲能夠發現到呢啲感染嘅病人，我哋將呢啲感染嘅人隔離咧，我哋就唔使將啲冇感染嘅人隔離。 OK， 卢颂茂话你又认为，即系头先你提及方舱医院啦，咁其实你觉得方舱医院其实系咪有需要揾内地嘅人士嚟协助咧？咁我哋头先都访问过阿黄任康嘅，咁佢就觉得唔使啦，即系方舱医院都唔系话个即系一个好艰难、好困难嘅一啲技术嘅咁样。咁同埋就系其实而家私家医生啊，私营医疗嘅界别，其实仲有冇啲力量可以释放出嚟去帮助到新冠肺炎嘅病人咧，系咪真系香港已经搞得掂咧？吓， 而家呢个阶段，我希望香港可以能够即系搞得掂，但系嗰个检测能力系一个最大嘅一个问题。暂时我哋个医疗系统咧系仲就系暂时可以应付得到，但系嗰个数字再上升咧，确实系好大嘅问题。嗱，其实我好唔希望香港要建方舱医院，因为嗰个系去到一个好严重嘅阶段。是到時即係好多人會就感染，甚至會有好多死亡嘅個案。方艙醫院其實唔係咁簡單，我希望大家又係啦，即係用數字、用數據同埋事實去講說話，一啲科學化啲。方艙醫院咧喺內地嗰個建造咧係非常之精密嘅，係有好多嘅團隊。我今日知道同一個內地嘅醫療科技公司，佢哋講緊嘅就係方艙醫院嘅雷神山同九龍山醫院咧，其實佢全部將智慧醫院個能力啊，即係個方艙醫院其實唔係好簡陋一個貨櫃箱就裝住個人隔離，佢係直情係有智慧醫院嘅設備，有曬呢啲電腦系統，係能夠為病人提供一個好高質素嘅服務。佢哋亦都喺個隔離方面做得好好，所以咧我諗。一啲有好多呢啲，我希望即係 senior living 啊，大家要真係嚟睇一睇，即係呢個情況。我喺即係內地係睇到好多個防疫方面咧，有好多係真係值得香港學習。我肯定就咁講，如果真係要做方艙醫院咧，我希望有今日啦，有呢一日啦，但係就一定要揾國家幫手。 嗯，咁但系即系头先都问啦，即系其实香港嘅私营医疗界别仲有冇啲力量可以释放出嚟去帮助到去到诊治呢啲嘅新冠病人 咧？我觉得私营医疗有绝对可以帮手嘅，即系但系咧，即系大家睇到咧，喺呢段时间咧，其实有啲个案系显示到咧，其实个私营嗰度咧，我哋未好充分咁协调，例如有啲感染嘅个案，好明显有病例嘅，有病征嘅，发烧、咳嗽，冇咗味觉。去睇咗3次嘅私家醫生咧，都冇做到呢個核酸測試。咁而呢個病人係繼續喺個社區度走嚟走去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一個延誤嚟嘅。如果喺內地咧，就一定會追查點解有咁樣嘅一個漏洞喺度。因為你俾一個感染嘅病人走咗出去個社區度3日，你再追翻啊，就已經真係太遲啦。如果我哋不斷咁出現啲咁嘅過錯咧，我哋一定控制唔到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一個最本嘅方面咧，個私營嗰度就係我希望即係全香港嘅私家嘅醫生都係啦。我明白有佢嘅困難喺度嘅，私營醫生佢哋又要面對好多病人啦，亦都即係擔心個病人嗰個檢測個費用啊嗰啲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政府應該要盡快做嘅，就係呢啲檢測咧一定要做到又快又多又準啊！即係要個收費係平嘅。病人可以負擔嘅，甚至喺內地咧，其實呢啲核酸測試係政府負擔曬所有嘅費用。例如而家所有入院病人，我哋都要做核酸嘅，呢個係政府負擔個費用。呢個係好重要嘅，就變咗啲病人唔會有個阻力，話：哎呀， 我係要俾錢嘅喎，咁我唔做啦咁樣。 所以如果啊， 最基本嘅。 阿盧祖茂，即係如果我理解冇錯咧，就係話你喺而家呢個階段咧，你就覺得唔需要引入一啲內地嘅醫生去解決。但係國內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幫到手。你頭先舉咗嚟一個檢測啦，但係其實譬如其他嘅醫護人員啊，其他嘅 support 啊，其他嘅支援啊，嗰啲其實有冇其他方法幫到香港咧？ 嗱，內地嘅醫護，譬如好似用呢個武漢當時嘅經驗咧，就係、是、因為武漢個湖北一個好大嘅爆發啦，好多醫院就已經係啲醫護受感染，咁當時咧就真係要外來嘅援助。我覺得喺呢一剎那，你話要揾一啲內地嘅醫生或者護士落嚟去參與治療咧，其實未到嘅，因為始終而家喺公立醫院入面個系統咧，應該都勉強可以應付得到。但係即係我唔希望再惡化落去啦。咁但係咧，頭先講到嘅病毒檢測啦，呢、這個咧就絕對係可以內地嘅嗰啲技術人員喺度幫手。即係我舉個例子，就我哋醫院度，我哋有28個有呢個 PCR 證嘅，即係可以有核酸測試嘅證嘅人嚟嘅。咁亦都深圳有好多啲咁嘅人才。咁我喺個技術方面咧，是絕對沒問題的，亦都是我們是派上去支援了北京的，能夠支援北京的，我相信如果有需要呢，想提升那個核酸測試量，即是香港本身是用盡的話呢，我覺得這個應該絕對可以考慮。 好啊，多谢晒卢重茂，多谢你吓。 多谢 卢重茂咧，就系港大深圳医院嘅院长嚟噶。咁啊，头先佢都讲啦，即系唔希望啊，即系走到呢一步啦吓，即系话真系需要内地医护嚟香港啊，或者即系建方舱医院啦咁。咁啊，大家都继续去留意住呢个嘅疫情嘅发展。 我谂大家都唔希望行到嗰一步啊，因为其实香港而家系严峻，但系未去到伦敦啊或者纽约咁差嘅情况嘅，所以都系呼吁大家小心个人卫生啦。 中国时迹。点点分析，之前咪已经提出过就有地摊经济嘅，最新咧就见到一个叫小店经济。 刘瑞兆， 中国而家嘅经济开始走翻去小本经营咯，以前咧做大做强企业啊嘛，个重点。有啲人啊就话咧，美国而家讲紧嘅重返月球，中国讲紧嘅就重返街头。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中国点点点。 爸爸你几好吗？爸爸给你一个怎样的印象？爸爸在文学作品里面又有多少个形象？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因父之名请来作家董启章，由朱自清卡夫卡讲到白先勇，细数父亲形象在文学世界的种种转变。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3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泽明喺度，讲一讲另一个话题啦，唔关疫情事啦，咁就系 BNO 啊吓，唔知听紧嘅听众有几多系有呢个持有 BNO 或者有呢个资格咧？嗱，因为英国咧就系喺当地时间嘅星期3咧，就宣布拥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即系 BNO 身份嘅香港人啦，出年1月开始咧就可以申请一个特别签证留喺英国。並且最多可以留在英國就是5年，再定居1年之後就可以申請成為英國公民了。值得留意的是，今次就是申請人只需要證明有 BNO 的身份就可以了，就算你的 BNO 可能是過了期又或者不見了都可以繼續申請的，申請這個簽證的。而呢這個有 BNO 這個資格的香港人，他的近親和他未滿18歲的仔女都可以申請這個簽證。他們的英國的內政大臣都說今次這個安排非常之慷慨，陳澤銘覺得慷不慷慨呢？ 我一聽咗呢個正式消息啦，琴晚聽啦，我都比我想象中係寬鬆嘅。咁其實就如果即係大家熟悉 BNO 呢個歷史嘅聽眾啊，夠年紀夠大嘅話，就知道 BNO 其實就係回歸過渡嘅一個安排嚟嘅。咁當時BNO 嘅安排就唔喺，據我記得就唔喺中英聯合聲明裏面講嘅，就係、是。透過一啲所謂 memorandum 一啲附件一啲備忘錄嘅方式咧，就雙方有中國同英國有一個默契啦，有個協議啦。BNO 只係作為一個旅遊嘅文件， 就並非一個國籍嚟嘅。咁所以當時嘅歷史背景就係咁嘅。咁當然香港最近發生種種事件之後咧，英國似乎真係改變咗呢一個睇法嘅。咁佢所以我翻嚟講咧，原本係一個純粹嘅一個旅遊文件，去到而家變成一個可以。變成一個永久居留喺英國永久居留嘅一個文件咧，一個 status 啦，一個地位啦，咁係寬鬆咗好多嘅，比我原本想法。 咁你預計會唔會多香港人係咁樣而移居英國咧？ 據數字啦，我睇啲報道數字就係大約有300万左右啦。佢哋話即係持有 合適資格㗎，係 啦，即係持有或者有資格嚇，或者有資格攞 BNO 嘅有300几万人。我亦都睇過有一個英國嘅智庫最近應該上個星期到嘅，就佢做過一個初步嘅估算啊。佢話去到可以有100万人會去到英國定居嘅，咁呢個嗱即係可唔可信就一件事啦。我個人就覺得未必嘅，未必咁容易嘅，因為我自己喺英國都生活過一段日子，香港人去到英國係唔容易嘅。咁但係我相信有一部分香港人真係覺得會有興趣去英國嘗試去居留啦。我諗第一件事可能佢哋會買樓先啦。即係最近我已經見到好多英國嘅樓盤廣告喺香港出現咗啦。嗱，咁你依個已經即刻令到英國嘅經濟有幫助啦。即係呢個政策都啱啱宣布啫，已經可能已經對佢哋有幫助噶啦。咁所以係唔係吸引呢？我相信有一部分 BNO 持有人咧。是真的会去考虑的。 嗯，即始终移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决定，你的事业如何呢，子女的读书，又或者自己有医疗需要又如何呢，因为现在讲的这个拿着特别签证呢，是不会拿到社会福利的。 是。 可能都有些人士要去到考虑。是。而另外就是去到了，就正如你所说当地的社会文化，你去到移居过去又是不是能够适应到呢，这个都是需要考虑。不过就想问了，即其实英国这样去做这个的特别签证给香港的 BNO 持有人，释放出什么的政治信息呢？ 这个就更加复杂了。这个纯粹是我的理解啦，就是正正我刚才讲了，当年中英联合声明里面是没有提到 BNO 这件事，是用一个备忘录的方法去做的。那当时的理解呢，就是回归，就是香港高度自治等等等等，50年不变等等的承诺。英国现在的讲法呢，就是说因为有新的国安法啦，呢、這個香港高度自治受損啦，所以咧就違反咗中英聯合聲明嘅，呢個係佢哋嘅講法。咁所以咧，我就要相應去做翻一啲行動，就係、是、賦予 BNO 持有人嘅一啲以前冇嘅一啲權力啦。咁呢個就英方嘅講法啦。咁中方嘅講法當然唔係咁講啦。中方就係話香港嘅高度自治並非全權自治啦。香港逢係一啲國防外交同埋不能夠自己控制嘅範圍嘅嘢咧，都係中央嘅負責嘅。咁國安咧就係中央嘅權力啦。咁所以咧就冇違反到我個高度自治呢個問題嘅。咁所以咧係你英國單方面改變咗 BNO 個情況，所以係你。 中方都有不同的回应的。咁中国驻英国的使馆发言人就话咧，英方咁嘅做法咧系严重违背自身的承诺，干涉中国的内政啦，同埋违反国际法同埋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咁另外咧就系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咧，亦都今日都讲啦，咁就系话系英国咧系不顾中方嘅严正交涉啦，执意喺呢个 BNO 问题上面咧搞呢个嘅政治操弄，更加讲咧就话中方会考虑咧唔承认 BNO 作为有效嘅旅行证件，同埋咧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嘅权利。咁但系咧即系呢个嘅中国喺呢个嘅港区国安法嘅情况之下，同不单止美国啦，即系连英国而家个关系都变得紧张， 系我谂头先你提到好重点咧，就系话佢保留咗进一步嘅行动啦。我自己私人谂有咩可能做得到咧？我怀疑佢可以做到系点咧？就系如果香港人透过 BNO 取得居英权嘅话咧，佢有可能去取消你嘅居港权嘅。即係我擔心有個咁嘅行為，咁但係當然唔係咁簡單嘅，因為香港人個居港權咧係根據基本法得翻嚟嘅，唔係咁容易改變。 好，節目今日嚟到呢度啦，拜拜。